方通话之后达成协议。内塔尼亚胡在全国电视讲话形容迎来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和平的新时代，但他表明只是暂缓吞并西岸计划，这个计划仍然是放在桌面上。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72点，跌61点，成交金额24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1点，升0.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68点，升77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09蚊，跌1蚊，阿里巴巴247蚊，跌过二，盈富基金25.5元，跌4仙，美团点评215.6，升4.2。李宁31.5元，升2.45元；友邦保险74.7元，升3.5元。汇市方面，美元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1，英镑10.119，瑞士法郎8.519，澳元5.532，加元5.86，新西兰元5.067，欧元9.1527。每百日元对港元7.2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7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63点，升13点。港金现价报18,09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1.68美元，卖出1,95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就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海船门一带交通挤塞，另外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即是海悦酒店对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楚场了，但是一带车龙都有待消散，龙尾就去到天富海湾。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小蚝湾机场、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在新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都有时间应变。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界超星道， 平时总系有好多时候要俾钱、收钱、俾家用、买嘢、食饭夹钱，点样可以过数方便啲呢？金管局推出咗转数快，全新系统助你经唔同银行或者电子钱包跨行即时过数，随时随地一个手机号码就收到钱。你都快啲透过银行或者电子钱包登记用手机号码收钱啦！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是理工大学木球队的陈天俊 Gary， 现在在理工大学读紧护理学。 咁我喺2016年开始咧接触湖木球，同埋参加大专比赛啦。喺2018-2019年度嘅大专比赛咧，凭住大家嘅努力，我哋第一次代表理工大学咧攞到男子团体总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出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Hello，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以退为进嘅桂花田，同埋被撤撤进攻嘅曾志豪，早晨 啊！冇啊，跌跌逼人添啊，真系啊！早晨，早晨， 好好听啊！我一定要同我嘅听众讲先啦。虽然咧，我就系即系 home office 啦，今日，但系咧，因为咧拨通咗电话之后咧，其实我就听到我两位拍档讲咩噶啦， 唇来舌往啊！ 系啦，哇！即系我觉得响前辈身上学到嘢啊，阿田，你真系。啊！道行高，做咗廿几年啫，廿几年啦。 系啊，其实你应该误会咗桂花田头先嗰个对话，应该系你信唔信你？ 一句先， 你误会咗佢，你系咪听到佢讲咧话早啲做准备都唔得嘅咁样？ 系啊系啊 系啊！ 我系听到后面嗰句啊， 边句啊边句？ 嗰句系我唔系话你啊，曾志 豪。系啊系啊系啊！ 呢一句啊，真系高分啊！ 系啊系啊，佢好明显系讲紧部电脑啊嘛，我都知啊，我都明白，你明唔明啊？真系 咁系。含沙射影我就唔知啦。我 剛才你未打嚟啊，我仲加多句同阿桂花田我话：，唉、哎，一日最衰都系我啦，我喺度就唔会有事啦，咁样。 系因为你 系啊， 系啦，即 系咯，你唔明啊？头先经佢手嘅时候咧，就轻咗机。 系啦，轻咗机。 系啦，所以佢就怪责部电脑早啲做准备都唔得嘅。 岂有此理？ 系啦，所以我之前就回咗佢一句：唔关你事，系我唔好。俾我按咪冇事咯， 系啊，咁点解唔俾你按咧？唔系我唔俾你按噶嘛， 因为按 panel 嘅前提，你首先要按on time arrive 先得嘅，真系哇，你好精彩啊先！ 呢啲叫做反推理啊， 系啊系啊， 真系一步一步咁样推落去嘅，我仲要由个结局度一步一步推翻上去，就发现哦，原来有人翻转咗啊！ 系啊系啊，诶，俾你再推多步啊，好犀利噶！我头先 推多步，我推你落悬崖个路， 唔会唔会，我哋都上翻嚟啦。头先我俾你再推多步啊，咁咧我一翻到嚟咧，佢就话行啊，你同我抹好前面张台先。佢隐藏咗几个更加晦气嘅字嘅。 咩啊？仲有，我一翻嚟就话吓，你仲谂住坐翻过嚟啊？佢话咁你坐喺度啊嘛，咁 样。系咯系咯。 咁好啦，咁我继续 click 埋啲嘢先，即系上埋啲要播嘅嘢先啦。我话你同我抹前台啦，咁样即系抹下我坐嗰个位啦，咁样。因为我已经抹咗佢嗰个位啦嘛。 系咯系咯，咁跟住咧，我就尝试就我哋交换角色啦，真系佢就喺度 set 嗰个 panel 啦，咁我就抹啦。 系。 阿祖，你知唔知要点样抹嘅方式咧，就可以扮到桂花田嘅清洁 style 啊？ 要抹到披头散发嘅。 唔得唔得唔得， 唔准咁样嗱。 系啦， 阿祖， 佢有咁样咩？我唔觉喎。 我哋一格噶，阿祖。 佢有抹到披头散发咩？ 都几，你话几辛苦啊？ 咁样谂住讨好翻佢啊，曾志豪。 唔系啊， 挥手喎。 嗰啲叫 赞佢靓女啦，不如而家。 喂喂，等阵先，佢冇披头散发。同埋佢容光焕发系两样嘢嚟嘅，我都冇话佢靓女，系咪？ 我只不过系想形容咧，披头散发呢一个咧喺呢件事件上面咧系正面嘅。 哦，系咪 啊？解说系因为佢好用力物啊，好用力物咧，成个人啊，成个头啊都喺度揈嚟揈去， 即系汗都出埋咁样嘅， 好有动感嘅，所以先啲头发会散。 所以我话你观察拍档唔够细致咧，你头先嗰啲只系啲好表面。好粗浅嘅，你都可以用力噶，系咪先？你不过你又难披头散发啲， 系啊，因为你冇乜， 我冇披头，我甩噶啦， 系啦，我哋要咧深入观察。我头先即刻扮咗个咧，即系作为模仿桂花田清热大唱，我攞冠军。 佢费事俾我闹啊！你 系啊，我一路抹咧，我一路同阿田讲：阿田啊，系咪抹到咁咧先似你平时嘅 style 咁样？就专门抹一啲咧，系唔会人掂到啦，冇人睇到啦，嗰啲窿罅， 嗰啲窿窿罅罅， 包括电脑台系咪嗰部电？到咧，咪有个架镶喺个 mon 嘅，嗰个架条柱中间嗰个窿侧边嗰条罅位，我都攞喺嗰度抹埋。 佢因为为免我闹佢啊嘛，所以佢做得好足。 我一路抹一路话系咪咁啊？系咪咁啊？ 我都感觉到我位好干净。 系啊系啊，我争在未掹条cable线出嚟咧，再抹翻跟住再插翻落个窿里边嘅，真系系啊真系。 点解你会抹到咁干净啊？都因为你做咗衰嘢，你 啊唔系， 我以为想做翻啲好嘢。 好啦，嗱你又唔知道，我哋头先一嚟已经踢埋新聞啦，我同佢讲，我就话阿天放心， 系啊， 我抹嘢一向干净嘅， 干净过咩咧？ 干净过只巴西鸡翼，系啦， 佢踢埋新聞你又知嘅， 气犀利真系，我咁啊，琴日大家惊咗一轮噶啦嘛， 惊啊咩唔惊啊？嗱，巴西鸡翼周围都系， 睇到琴晚更加多嘅报道嘅话咧，我谂大家应该会有更加多嘅担心，但亦都有多咗放心嘅，因为虽然有报道就话咧，香港政府咧就慢咗少少， 系， 好似比澳门嗰边都慢咗啦，咁。澳门咧晏昼咧已经系率先公布咗啊，暂缓有问题嘅厂商啊，佢哋嗰啲巴西鸡翼嘅入口申请。到夜晚黑咧，其实香港政府都讲咗噶啦，就发咗新闻稿，就系话咧，佢哋都呢、這个咩入进口嘅许可证嘅申请咧都会延停嘅，即系唔做住啦。 系啦，系啦。咁啊，但系问题系，咁问题系，究竟我虽然系咁嘅啫，但系你哋大家喺度买呢个冻肉嘅时候，有冇担心过咧？有冇觉得哎呀，自己食咗啲细菌咧，好担心我？因为巴西鸡翼真系咧，好多屋企都有嘅。 其实我唔惊巴西鸡翼， 你怕 我琴日惊系其他嗰啲桂花田啲 friend。 你惊啲猪咧？ 我惊秀茂坪街市。 嗰猪真系咧好癫嘅，真系。 我觉得我都已经接受能力好高噶啦。 但 我见到嘅时候，我真系觉得，哇，系咪要戒食肉咧？呢排系咯，佢哋食套飞喎，而家。 我琴日咧，朋友 send 咗啲相俾我睇，就咁斋相啫 ，cap 咗图咧。跟住我话系咪真？唔系我话系咪真噶？定系有人咧特登即系制造一啲咁嘅混乱啊？因为你匪夷所思，点会有咁多只猪摊咗喺个地下嗰度？系冇嘢包装啦，冇嘢冇托盘啦，冇剩啦，跟住仲要系咁多老鼠喺度开餐。 即系猪度有托盘啊，真系谂住俾人食噶？ 唔系啊，即系我意思话，即系你起码都有嘢包住啊。 哦，系系。 但阿田，你作为师奶界嘅巨子咧，你冇理由唔知道咧。 系咯。 胶猪咧，即系将一只猪胶到去啲肉档嗰度 咧。胶猪 系啊，即系胶系底胶 系 啊， 系 嘛？ 亦都唔系唔需要穿嘅嗰啲胶猪。 系系啦。 因为即系将啲猪髀嘅时候咧，佢唔会帮佢绑咗丝带或者包咗花纸咁噶嘛，真系一只猪壳咁样咧，佢哋叫做猪壳咧，就成只猪咧就交到去。如果嗰个猪肉档咧未开门嘅话，其实就真系摆喺地下，摆喺个铺头前面。其实由以前到而家好似 都系咁样啊。 平时你冇见咁多。咁多接接㗎喎， 唔係同埋佢都唔會搭喺嗰個街市門口啊，佢如果唔係肉檔裏面。唔 係即係你話短暫停留咧，好似即係如果你話擺低架車咧，屙鼠鼠咧，呢個程度咧，可能你都仲接受啊。佢而家呢個係直情當咗係露天停車場月租位喎， 係啊嘛， 佢直情係喺度唔走喎， 電單車嗰個位啊。 同埋點解會有咁多？即系老鼠咧，平时系咪因为我哋咧，即系行运啊，见唔到佢出现，咁我哋咧得正正喺度咧，直情可以俾告票话违反限聚令啊！嗰啲老鼠全部多过两个人喺度，又冇保持呢一个 mouse 嘅距离， 哇！真系 好危险啊！ 超劲离谱得好紧要，好紧要，好紧要！我真系讲三次真系。 咁我想问一下， 再嗰张相系你想问咩？ 我想问一下咧，我哋平时如果去肉档度咧。 有冇得用肉眼观察到咧？ 有冇俾 猪肉？有冇俾 老鼠咬 过 啊？ 嗱，阿妈成日讲一句就话：喂，你点食嘢噶？好似老鼠咬咁样嘅、啊。又或者我哋见到咧，以前啲阿妈好劲噶嘛，成日都望一望咧，就话见到呢度咧有啲唔自然嗰啲咬痕咧、嗯，就话诶呢啲唔系普通咩嚟，系老鼠咬过。 系、 哦，我哋其实望唔望到嘅阿师奶？ 因为一定望唔到，点解咧？因为佢切猪肉嘅时候一忽忽噶嘛，可能佢见到嘅时候已经 cut 咗个面头咧，系咪先？咁你冇人知噶喎、 啊。阿、哦、祖你唔好惊啊！ 我哋恐怖过讲鬼故，恐怖过啲烧味咧，隔篱有只 grab 喺度舐过啦，我觉得。 你唔惊系啦？嗱，而家俾你拣啦，有三只俾你拣，一只系巴西病毒鸡翼， 系 一只咧就系 老鼠曱甴猪， 老鼠曱甴坑渠水发过嘅猪，然后就系头先你讲一样啊，俾鬼口水舐过 嘅。咁我宁愿俾鬼口水舐过啊，真系，我真系唔见到佢噶嘛。 咁我哋 我想讲，你真系有俾我哋拣咩？ 有啊有啊有啊，我仲俾你拣第四就系我。我唱歌啊，睇嚟受偏扬真系，哎呀吞啖气啊，翻嚟继续同你倾啦吓。 猪，你的鼻子有两个孔，感冒时的你还挂着鼻涕扭扭。猪，你有着黑漆漆的眼，望呀望呀望也看不到边。猪，你的耳朵是那么大。忽闪忽闪也听不到我在骂你傻猪你的尾巴是卷又卷原来跑跑跳跳还离不开它、哦、猪头猪脑猪身猪尾巴从来不挑食的乖娃娃每天睡到日晒三更后从不刷牙那么苦一看就知道受不了生活的苦猪你的皮肤是那么白上辈子一定投在了富贵人家、哦、传说你的祖先有八顶耙算命先生说他命中犯桃花见到漂亮姑娘就嘻嘻哈哈不会脸红害怕、哦哦、猪头猪脑猪身猪尾巴从来不挑食的乖娃娃每天睡到日晒三更后从不刷牙从不打架、哦哦、传说你的祖先有八顶耙算命先生说他命中犯桃花见到漂亮会害怕你很想他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所以嚟到星期五咧，我哋点唱咧，亦都可以晏啲呼吁大家咧，可以打嚟啦，就尽诉你对街市心中情啦。 嗯， 又睇下你有咩想同大家倾偈。咁晏啲你可以打嚟18738 18738。 网上留言都冇人欢迎嘅吓 ，fax 数码233-6453咧都等紧大家嘅。 头先咧，我哋咪讲到啲猪同埋啲鸡翼咧，都系一啲进口嘅食物啦，系咪？其实咧，我见到仲有一啲咧嘅资料，大家睇到嘅话咧，可能会令到大家更加惊嘅，真系。 做咩事？ 讲下啲猪肉先啦，好唔好啊？ 好啊。 原来咧，欧洲最大嘅猪肉出口商啊，系嚟自丹麦嘅，系一个品牌咧，叫做丹麦皇冠咁样嘅。其实佢哋喺嗰边咧，最近咧都发生咗一啲嘅肺炎疫情啊，因为佢哋嗰个嘅厂房咧个屠场嗰度啊，就有成142名嘅员工系确诊咗，而呢一个品牌嘅猪肉系有运嚟香港度发售嘅。 嗯，咁 所以咧，而家咧就话食环署咧就话会了解事件。 咁聽到其實呢，即係因為昨日一撐咁樣出嚟呢，都真係令人有啲驚㗎。我唔知道大家，即係我自己食緊嗰啲，即係你哋有冇留意你哋食緊係邊一個國家嚟嘅豬肉啊，各樣嘢，即係丹麥你哋有冇食到呢咁樣。 丹麥好似有冇。 我冇。 你冇係咪嗱，我自己都唔知道有冇嘅，但佢就話香港嘅超市呢，或者一啲嘅網店呢係有就嘅。咁但我諗又唔使太驚住，因為唔知係咪同一批啦。如果你聽到佢哋嗰個廠房呢，其實係有一輪又一輪嘅感染，暫時有成142名嘅員工確診嘅話呢，都幾大個群組啊，吓 係 呀，幾大個群組。 咁但係問題，我哋有食安中心㗎嘛，係咪？ 咁 我哋食安中心會檢驗㗎嘛。 嗱，你講到食安中心呢，我可以講另外一個例子喇喎。因為呢，如果我哋講到嗰啲巴西雞翼嘅話呢，其實原來呢，佢哋嚟香港呢，即係佔香港雞翼嗰個比例呢，係絕對高的，是近乎一半咁滞的，咁好高啦，是咪？但是呢，昨日呢，当呢个深圳市嘅疫情防护指挥部啊，就发现佢哋嘅巴西急冻鸡翼呢，就有呢一个病毒嘅验出咗啦，咁样。跟住呢，就食环署呢就讲啦，就话啊，佢哋一直都有对于入口嘅肉类进行抽验嘅咁样。但是呢，香港嘅肉商就话佢哋係有进行抽验㗎，即係香港呢一度。但係好似係冇进行 病毒 嘅檢測噶喎， 即係佢 你睇到呢度嘅話， 佢冇樣本俾佢深喉唾液測試， 係啦，可能只雞已經變咗冰鮮，但係佢就話如果一啲嘅冰鮮嘅雞翼咧，其實點解會令到大家有一啲嘅擔心咧？就係話如果有一啲嘅肺炎嘅病毒咧，佢留咗喺啲雞翼嘅表面啊，或者冰鮮肉類嘅表面咧，其實嗰個時間係可以。好长噶， 系啊， 呢度好耐噶咁样。 其实医生都话啦，今日都听风烟节目嘅时候咧，佢哋话咧，佢唔怕热，喂，佢系 怕 热唔怕冻啊， 怕热唔怕冻。 所以咧、 啊、 又即系佢冰鲜咗之后再运送过嚟，其实嗰段日子都唔短啦，系咪先？咁佢都依然存在。咁、你话其实嗰啲病毒系真系好高风险噶。 系。 袁教授咧都话咯。冬季都有一陣噶嘛，話因為冬天凍啊嘛。 之前大家就寄望夏天嚟啊嘛。 係啊，希望殺咗菌啦，但係話冬天 而家夏天都咁咯。 所以你話如果佢可以抽取到好似我哋呢啲咁嘅人嘅基因咧，注入去嗰度。 你咩人啊？你咩？ 我哋呢啲啱啱好調轉噶嘛，唔係我哋係怕凍唔怕熱啊嘛，咁就冇事啦。佢如果呢啲病毒， 你嘅基因好有用、啊。 有我哋呢種基因咧，你唔使話零下幾多度啊，你開大啲冷氣我都死咗咁樣啦，係咪 抽你啲基因嚟去製治嗰啲嗰啲病毒啦，不過即係有專家就話啦，咁其實咧，大家又唔使真係擔心得咁緊要，只要你喺買佢翻嚟嘅時候處理得佢好啲，同埋一定要徹底煮熟，係呢個四個字啊，徹底煮熟嚟食咧，咁都 OK 嘅咁樣咯。 當然啦， 我估大家買咗之後咧，點樣去處理係 啊呢件事啊， 因為咧另外我舉多個例子咧，就去到新西蘭啊嚇，其實佢哋本身好開心噶，佢哋本身咧有咧102日啊。是冇本地感染， 系啊，好世外桃源噶嘛，嗰度真系。 系啊，因为我有朋友喺嗰边度住咧，佢哋之前系可以做紧咧，佢哋自己国家里面嘅旅行噶，佢哋冇啲咩限聚令啊，出街啊各样嘢，即系因为有成102日啊，咁佢哋都觉得放心，好似呢个疫情咧，佢哋一直嗰个封关嘅措施啊，同埋其他嘅措施啦吓。 知唔知点解佢哋咁成功啊？他哋有魔界保护佢， 系啊，入咗另一个境界。 系啦，魔界保护， 落咗个金钟罩。 即系而家你魔界咪都顶唔顺啊！而家。 但頂唔順嘅原因咧，其中一個原因咧就話佢哋咧就呢幾日咧多咗成13宗嘅本地感染，其中最先確診嘅4人家庭咧，有一個人就係喺一啲冷凍倉度工作噶啦。係呢啲嘅冷凍倉咧，都係一啲外地嘅食物啊、物資啊各樣嘢咧，就由外地運到去啦。佢就係做處理嘅，即係代表住佢未必係食咗嗰一樣嘢食嘅，但係佢有。接觸過嗰個食物咯，即係我覺得我哋即係香港人唔係要太驚嘅，但係我哋其實都會喺日常生活度接觸幾多冷藏嘅食物啊。但我估除咗食嘅時候要煮熟佢咧，譬如新西蘭嘅例子，雖然佢哋都未肯定係唔係嗰啲嘅工人有掂過嗰啲冷藏食物令到佢哋感染，佢哋都仲揾緊個原因嘅。但係咧就由冷凍倉嗰度咧就開始咗打破咗102日嘅零感染本地記錄咧。我估不論去街市大家買餸嘅時候啊，接觸到啲冷藏食物嘅时候咧，可能手部嘅清洁咧真系要做翻足啲啦，呢个系保障自己咯。 即系你去街市买完餸咧，你掂过，唔好净系之前系你惊掂到钱啫嘛。咁而家可能你拣过掂过咧都出事嘅。嗱，所以咧。 之前嗰啲街市档口咧，嗰个牌咧，可能有啱噶。 咩牌啊？成日叫 系 啊，成日叫嗰啲婆婆仔啊、师奶嗰啲咧。 唔得点啊？ 系啦，喂，唔使拣嘅，你拣到点样啊？同埋可能咧，大家例牌都中意咧，底嗰嚿啊，系啦，面嗰只唔要，底嗰只先要嘅。 系嘅。 系啦。 唔系，我都建议咧，大家在街市买嘢嘅时候咧，真系戴翻个手套。咁啊，但系即系喺出街市，即系完成晒成个过程买晒啦。咁跟住咧，你就除低个手套，跟住即系好好地处理个手套，咁包住佢啦。系咪先？咁跟住就翻屋企，但系翻屋企嘅时候真系咧，我而家咧，我即系唔理佢三七廿一咧，全部都要冲洗。不过我就咁用水咯。专家都建议话可以用碱水。 碱水种嘅 friend 唔系啊，即系翻碱水。 我知啊，即系佢而家你连买任何嘢都用碱水。 我任何嘢我都用水冲咯，跟住擎干水佢先摆入柜啊，摆入雪柜啦，摆入冰柜都系咯。 你讲开咧，直情啊有两日咧落楼下嗰啲智能柜嗰度咧，咁你可以收包裹啊嘛。我咧本来谂住好潇洒地咧落去又上翻嚟啦。我老婆喺我出门口之前咧，佢话你系咪着呢套衫落去？跟住我做乜？我上嚟成套要洗噶咯。 哦，梗啦。 我话成套都要洗。 喂，你点知佢个过程运送过程？ 冇错， 几咁远啊？系咪先啊？ 系啊， 我而家咧买咗网购咧，佢寄到嚟我屋企嗰阵时咧，首先咧佢系要过冷河噶，我会攞嗰啲消毒液喷晒佢。 系啦系啦，会会会。 摆去露台嗰度咧晒一阵太阳，几十安里得一啲啊！我会形容个露台咧系隔离嘅地方啊， 系 隔离嗰盒嘢啊，跟住我先至会打开个箱，就算啲衫几想收都好啦，我会慢慢嚟咯。 哎呀，咁点解我哋唔俾佢挤喺个柜度？十四日咧，等佢再隔离耐啲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喺度新闻。有專科醫生認為，市民唔使太擔心有凍肉表面對新型肺炎病毒呈陽性嘅問題。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其恩喺本台《千禧年代》話：市民只要到街市購買冷凍食品之後，清潔雙手，以及將食品煮熟，就能夠消滅病毒。另外，佢提到研究顯示新型肺炎病毒在攝氏四度以下可以存活兩星期，能夠黏附在急凍食品上由外地進口到本港。深圳早前檢驗巴西進口的急凍雞翼表面樣本帶有新冠病毒。本港食安中心說，香港沒有出售有關批次雞翼，已經即時暫停辦理有關廠房的禽肉進口許可證申請，並會加強抽檢巴西冷藏雞肉。牛头角剑桥护岛院一名男院友被发现肛门塞有纱布和尿片胶贴等，其后不治。死因庭裁定他死于自然。死因裁判官向社署提出十项建议，要求半年内汇报实施的情况。香港安老服务协会执委李辉表示，事件对业界来说是大地震，之后社署成立了牌照及规管科和工作小组，推出的建议措施包括保健员的注册制度和人手的规定等等。工作报告已经提交劳工及福利局，并进行了几场公众咨询，相信立法会稍后将通过有关条例修订。对于裁判官提出要列出安老院舍的牌照经营人黑名单，李辉话：社署已经落实，如果有违规情况，社署可能只会发牌三个月，而不是一般的两年牌照。他又话：安老院舍面对请人难和租金贵的问题，没有足够人手就难以提供良好服务，希望可以输入外劳。政府委任林大辉为新一届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主席，同时委任赵应春和苏少聪为新成员，以及再度委任十名现任成员，任期两年，由下个月一号起生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话：林大辉在公共服务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相信他定能够带领委员会协助香港电台全面履行香港电台约章定明的公共目的及使命。邱腾华又感谢十名现任成员接受委任继续服务，亦都欢迎新成员加入，并表示凭藉他们嘅專業知識同埋豐富社會經驗，將有助推展委員會嘅工作。邱同華感謝離任嘅主席陳建強同兩名委員。指委員會2010年成立以嚟，陳建強先後擔任委員會委員同主席， 十年嚟向港台提供宝贵嘅意见，感谢佢哋嘅贡献。北韩领袖金正恩主持劳动党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解除对开城市等边境地区嘅封锁措施。金正恩表示，开城地区封锁二十几日以嚟，防疫管理稳定，感谢拥护措施嘅民众同工作人员。会议又提到，重点讨论到北韩最近嘅雨灾同灾后重建问题，提到受暴雨影响，超过16000栋嘅房屋同埋630几处建筑被水浸或者系受损，390平方公里农田受损。但金正恩表明，喺新型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嘅情况之下，绝不接受外国援助，并要求防疫部门严密封锁北韩边境，开展高强度嘅防疫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24点，跌6点，成交金额36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63点，升72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09.5，跌5毫；美团点评218.4，升7.2；阿里巴巴247.2，跌1蚊。中国铁塔1.46，升5仙；盈富基金25.9，冇起跌；李宁32.05，升2.95；小米集团15.5，升3.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6.95，瑞士法郎0.91，加元1.323，人民币6.949，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81，欧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5点，升25点。港金现价报18,090元，升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56美元，卖出1,951.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着海船门对出一段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着企岭下路为一段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青屿干线小豪湾机场、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啦，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Janice， 是一个文员嚟嘅。我想跟医护讲咧，希望你哋要继续加油努力咧，辛苦晒你哋咁耐以嚟嘅工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日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全城戒备，全城戒备，恐龙 出没。Surprise！ 恐龙癫怒驾到。唔好睇佢声大大，其实呢隻百厌嘅恐龙仔有好多货卖，即使你足不出户跟住佢，你都会揾到好多好节目。想知癫奴有咩好介绍，密切留意港台电视31。 做咩呀，个样咁愁嘅？哦，我唔系问你做晒功课未，我系睇下你有咩唔识帮下你咋嘛。个个父母都紧张自己仔女㗎啦。哦，我知道尊重你都好重要。嗱，我尊重你嘅决定，做完功课重温风骚快活人好冇。 做咩都好， 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 桂花贤、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头火晒，讲咗半个钟都冇讲过天气。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见证生效。系啊，呢个天气系最啱佢，因为佢系咩啊？佢真系怕热啊，唔系佢怕冻唔怕热噶。点解会咁噶？佢屋企仲话要训练嗰两个仔，系咩？好热咩？阿爸都唔觉得热啊，细佬你唔使觉得热噶。我哋要学下啊，一啲叫做即系我哋支持环保，唔好开咁多冷气，其实系啱嘅。但系难为嗰两个仔滴晒汗，阿爸我冇嘢嘅，我 OK 嘅。哎呀，有时喺屋企啊，我哋听得职安剧多，都会有室内中暑啊。所以呢个爸爸，你耐热啫，你都要望下你个仔有冇吓，真系热到晕晕地啊，问非所答咁样嘅时候，你就要开翻个小风扇，或者同佢冲个凉，系、哎、啊，帮下佢舒下热啊，因为真系好热嘅，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啊，我哋有请，系佢嘅底子好强嘅，佢怕冻唔怕热嘅曾志豪。 我发觉怕冻嘅情况系严重咗嘅。琴日咧就老婆整咗个打边炉啦，咁结果咧食到一半嘅时候咧，我就企埋咗喺唔系，我系企埋喺个墙角边嗰度，就咁睇就当然以为俾人虐待啦，点解冇得坐埋张餐台度？咁其实最大嘅原因就系我可以避开，完全避开个风口位。我去到墙边就好似人哋挡风遮雨咁样咧，啱啱匿埋咗一个，我越坐越冻啊！而我老婆当然是完全不觉得，她就望着你做什么这样。 哎，怕你啊嘛，老婆。 社会变化实在太惊人了。在几日之前呢，可能你仍然会觉得呢，如果你是一个美食家的话呢，你就可以呢在内地呢就可能行走江湖啦，甚至乎会得到人人的称重啦。但是现在如果你话俾人听你个美食家嘅话，哈，第一时间就会俾人哋话你节约啲啦，美食家浪费食物。如果几日之前啊，你话俾人听，喂，我好大食噶咁样咧，啲人本来最多就笑下你，甚至乎仲可能会话食得是福，食得是福。但系几日之后唔同咗啦，你同人讲你系大胃王嘅话，佢第一时间就会话你啊。整个国家被你吃光了，你简直是浪费可耻，节约为荣啊。哦，同我们食得是福这四个字可以说完全不同啊。因为我们昨天都讲过，就是内地呢，他们有这个严禁浪费食物的新规矩啦，亦都有很多不同的餐馆呢已经有新的所谓的规矩，就是说10个人入去都是吃9个人的餐。原来他那条规矩呢就叫做 N-1 啦。即是你无论几多人都好呢，你可以点的餐的数目呢都是要减一的。咁所以呢就真是犀利。唔单止你人数上面有限聚令，对我哋嚟讲，原来你食嘢上面呢都有呢个限 order 令。当然呢，如果你真係食得晒嘅话呢，佢又唔会阻你嘅。但係第一次点嘅时候真係要 N-1。嗱，呢个本来都系好事嚟嘅。但是有啲咩就越行越远呢，就开始呢有好多嗰啲网红啊，嗰啲节目呢就被人批评啦，未去到下架嘅，但係呢就已经系呢大批大批呢就话要俾人哋呢可能你要收敛要改变，就係讲嗰啲咩呢，就係全部呢就係专门以食啊，食嗰啲食物呢，话俾你听佢食好多嘢，嗰啲所谓嘅吃播啊， 为主的这些的节目呢，哇，有些就真的被人封了账号，有些就说要再收敛。那些吃播呢，他不嬲那个玩法就是可能那个主播就在镜头面前呢，佢就一個人嘅啫，通常都係女仔嚟嘅，即係要製造個反差效果大啲啊嘛。然後咧前面就有可能有二十碟嘅嗰啲咁樣嘅肥牛啊，全部都係打邊爐嗰啲食物咧，又或者一大抽嘅小龍蝦咧，然後就話俾你聽，哇！你睇下我有幾多嘢食，我而家要食曬佢啦咁樣。啊，以前咧你睇呢個時候咧，其實睇得好開心嘅，因為你第一即係美食咧，好似係大家共同嘅語言嚟噶嘛。咁而第二咧就係你可以見到佢咧點樣可以挑戰嗰個食量咁樣。但而家全部都唔得咯，因为而家呢啲节目咧都会俾人哋话咧系你做紧一种浪费犯罪嘅行为啊！哇，第一时间咧呢啲所谓嘅吃播咧成为咗民族嘅罪人啊！咁你谂下几阴功？喺之前咧，可能佢哋咧就系为咗唔想咧，即系俾嗰啲叫政治嘅问题咧就阻碍咗，所以咧嗱，佢哋喺网上面咧就真系啦，不谈政治，只谈饮食。风花雪月，喂，谂住冇死啦，点知原来都会中招嘅、哦。你几时谂过你食食下饭嘅时候，突然间有人同你讲话，国家就俾你越食啊就越穷啦。我谂嗰啲小市民都会觉得，其实我又食得几多咧，系咪？听讲公款吃喝咧先至更加犀利噶嘛。好啦，而第二个咧，令人觉得咧，越行越远系咩咧？就佢、是、系开始有啲餐馆咧，佢就响应呢一个节约嘅号召，佢就好啊好啊，我哋有半碗饭计划。即系譬如话咧，你可以单单嗌半碗饭，呢、這个 O K 嘅。香港咧，我哋都有啲餐厅咧，嗰阵时就话，如果你小饭嘅话咧，你同职员讲咧，仲可以平五毫子添。咁但系呢一个就极致啦。佢就话咧，我哋系做烧烤嘅，如果咧你食唔晒嘅话咧，我哋会退翻啲烤肉噶。啲烤肉咧，仲可以用高温咧消毒，然后再嚟翻大家食多次噶。高温烤肉回收，你制唔制咧？喂！但越想越似，如果你要所谓制造这个节约的话，可能大家就会越行越极端的了。饮剩半杯橙汁又说要回收，饮剩那些啤酒不要浪费又要回收。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很担心里面的回收风气的了。所以如果你说浪费食物的话，其实内里面已经有很多严厉的措施的了。包括什么呢？地沟油都是回收油来的，所以你越想呢就越怕，究竟呢我们应该要做到几尽才能够真真正正做到不要浪费食物呢？如果你今天下午你都想吃多两份的话呢，不如你试试都自己节约开始，因为我怕呢我们香港迟早都要响应这个呼召的了。哇，那桂花田是大件事。风头火势，如果直播室里面我同桂花田去食嘢嘅话，我哋边一个会俾人哋话要节约浪费呢？我哋边一个可能系会俾人哋拉呢？究竟你食得多啲，定系我嗌得多啲呢？交俾你，桂花田。 咩啊？只要食得晒先好嗌，咁我嗌得多，我但系食得晒嘅都 OK 噶嘛？昨天看了很多新聞，最令我心噏的呢就是那單新聞，十幾歲仔被十個八個同黨欺凌，當街拳打腳踢，拍埋片好像不怕被人拉不怕坐監一樣。是不是黐住自己呢？十八歲留下呢，即以下啦，做咩都唔緊要，就算拉咗法官都唔會重罰自己呢。我再揾埋一啲相關資料呢，嘩，睇到都真係好鬼嬲嘅。喺去年呢，竟然有個阿媽呢47歲，佢教唆佢自己14歲嘅仔呢，聯同佢阿仔嗰啲 friend 啦，去打劫自己嗰個雀友，唔單止一次，有兩次嘅。咁呢个女人呢，最后呢就被控两项嘅協助同埋教唆抢劫罪啦。但係嗰几个无知嘅少年呢，俾个女人呢唆摆走咗去打劫啦，结果都拉埋。听到呢度真係好嬲，真係好嬲。即係你有冇良知嘅呢？作为阿妈自己衰就好啦，你唔好连累埋下一代，係咪？我再睇埋一啲相关的新闻，因为真的都挺严重的。单在今年几乎每一个月都有一个初中生，即是介乎十几岁被街童打， 有个妹妹得十一岁添，吓十一岁一个小学生。容许我用多少少时间咧，讲下呢八个月以嚟咧发生咩事啦吓。喺旧年咧，喺一九年啦吓，十二月柴湾咧有个十五岁男仔咧，俾十几个街童啦就打到咧脑积血啦，昏迷咗六日。咁喺二月中咧，喺蓝田咧有两个中三嘅男仔就话不满佢中意嘅同学讲佢哋坏话，咁啊朱士乎咧就叫咗六个街童咧就打佢哋。仲逼佢哋做埋一啲性犯罪行为。喺二月底咧，十七岁有任何名嘅，佢话叫牛丸。呢、這个女仔咧就联同佢嘅朋友咧喺屯门安定村嘅商场平台咧殴打一个十五岁少女，刮咗佢32巴，跟住脚踢15下。喺二月尾咧，喺又系屯门，十三岁男仔咧被十个街童咧就围殴，用铁通打啦，又踩头啦，咁仲有呢、這个烟仔辣佢嘅身嘅。咁喺呢个八月嘅时候咧，有一个十六岁嘅男仔咧，因为怀疑吓，因为争女朋友啊嘅问题咧，同呢个十七岁嘅男仔咧发生争执，咁啊跟住咧就喺呢个观塘咧，咁呢个男仔咧就集埋十一个，佢嘅同党咧最细嗰个十三岁就围殴佢，仲坐埋的士上飞鹅山，的士司机醒目啊！件事咧好似见到个男仔，咦？点解咁样？好似好惊咧。于是乎事后就报警，咁啊，警方去到就拉咗佢哋啦。七月喺上水咧吓，有个女仔咧当街咧俾一男一女嘅同党咧就掌掴佢十八巴。上六月嘅时候咧，德清中学咧十三岁一个中一个女仔咧就俾两个十二岁嘅同学同埋五六个同党咧就用灭火筒嘅沙桶个铁盖啊打头啦，掌掴28巴啦，怀疑被指系港人闲话就被打啦。咁佢翻到去嘅时候咧，佢父母有问佢嘅，发生咩事啊妹？咁、那个女童好担心，好惊，佢就话：冇事啊，跌亲啊咁。咁其后咧，事后咧，佢就有个亲戚就话同佢一齐报警啦。喺四月油塘咧，十二岁女仔咧就俾三个十五岁嘅街童咧就当街打咗19巴啦，讲粗口闹啦，推撞啦。三月咧大埔咧有三月喺大埔十一岁嘅小学生吓喺学琴嘅期间咧就识到一批街童，当佢系谣传树咁样，当佢冇晒钱咧，俾嗰十个。分別是十至十五歲的男仔女仔咧嘅街童咧，拳打腳踢，用鐵通啦、木棍啦，乜都齊曬，仲喺公廁影埋佢裸照。七月尾，十三歲男童咧，而因為咧俾即係頭先啱啱呢個新鮮熱鬧呢個新聞啦，就懷疑佢俾700蚊，即係冇俾到700蚊啊！嗰五個識嘅人食飯，結果咧就喺屯門咧當街咧俾八至十個咧年齡係十三至十五歲嘅街童咧就拳打腳踢，仲俾人影低整個過程。有報紙形容話咧，佢係被比武啊，咩意思咧？係輪流同佢打過啊！講到我都口都乾埋啊！單喺呢十個月。唔係十個月，十單咧，即係有十個青少年咧，俾一班街童喺街打啦。每單咧都係傷人事件中裡面咧，涉及至少咧兩至十個街童啊。其實真係想問一下咧，嗰啲父母，你哋有冇知道自己仔女咧，其實喺呢段時間係做緊啲咩嘅咧？咁涉及咧讲紧啦，每一宗都有两至十个街童，成嗰个过百人噶啦。咁可唔可以喺立乱喺条街度咁样打人啊？佢哋唔知犯法嘅咩？咁有新闻咧报道咧就话内容咧系有访问过当区嘅青少年服务中心啊，或者社区嘅议员啊咁样嘅。有报纸仲话同党欺凌呢个人问题咧，已经缠绕喺香港20几年。但系呢20几年，你睇下呢一，正系我头先所讲。單是頭八個月都有，每一個月都有一宗的時候，為何好像沒人解決過，沒人正視過的？莫非我們香港的青少年真的不重要？可不可以告訴我，政府哪個部門是可以即時解決這些，或者討論正視這個街童欺凌的問題呢？真的很嚴重的，希望大家可以正視一下。 So hot, crazy love. Moon, Venus, are you ready? Come on,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alright! Jim Mim King, Moon, Jim Tiu, Jin, Jie. Why don't you see me in time, so I dare?要拥抱你的爱，要轻吻你的泪，将你带这，像个细姐。 上接吻似若全无第三者，尽量开心今晚夜，承诺与你落极无形，哎呀呀呀，极爱你的挑战者。路上接吻似若全无第三者，活像星光的折射，承诺与你落极无形，哎呀呀呀，断了你的幽静者。琴上马路边货车，前面有个老警察车，细声讲，高声笑，起身跳，唱反调，弯道反车，台下拍车，痴恋不关你事，哪怕你说幼稚。未及十六岁不识字，不想关心政治，最厌恶看电视，在路上遇着你驾车，寂寞被注射，动脉被注射，甜蜜刺激过头车，路上接吻肆虐全无第三者，尽量开心今晚夜，承诺与你落极忘形，哎呀呀呀，极爱你的挑战者，路上接吻肆虐全无第三者，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啊！肥妹仔，早晨，细眼仔， 早晨，细眼仔，寿眼茄， 早晨，寿眼茄，早晨，肥妹仔，冚唪唥同学，早晨。 系啊，我哋今日咧就要喺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之下咧，而家都生效紧啦。我哋同你走得快好世界。我哋今日运动咧又讲跑步。 好啊，好啊，好啊。跑步有啲乜嘢特别嘅嘢要学噶？ 系因为头先咧，我听到肥妹仔个妈妈咧讲嗰啲新闻咧，我就发觉咧，如果你想咧冇俾人打咧，走得快好世界。 其实从来都系嘅，走得快好世界咧，细细个咧，我爸我妈已经系咁教我。 系啊， 佢有个美句叫走得摩冇鼻哥。 系啊，走得哥就冇鼻哥。好啦，咁我哋如果想讲跑步咧，首先咧，我想话俾你听。你知唔知道咧？跑步里边咧都要有试食呢个环节噶。 试食 系啊，跑步嘅世界里边咧都会有试食呢一个环节噶。 试食乜嘢？ 系啦，嗱，譬如你话有热身，咁你就知 代号嚟噶。 唔系啊，真系有呢一个动作噶。譬如你话咧热身，咁你梗系知啦，又要拉下筋啊，又要慢跑咁样啦。 系啊。 又或者你话啦，跑步里边咧，可能你话有训练呢个环节，咁你都知啦。但佢里边真系有。试食呢个环节嘅，系同跑马拉松嗰啲选手咧有关嘅。 我估下，因为咧佢哋未要，因为跑好长咧，咁样要补充体力啊，有啲水啊、能量饮品啊，嗰啲小食嗰啲咧，惊可能咧佢哋中间有啲试食员咧，要帮佢哋试下嗰啲嘢食会唔会太硬啊、太难消化，系咪就呢啲叫试食啊？ 唔系，其实你个方向好啱啊， 但系 佢就唔系食嗰啲咯。 哦，唔系食嗰啲， 佢系食嗰啲咧。你有冇听过？唔系话咧， 食香蕉 咯。食香蕉就系一种类型咧，就嗰、是、啲能量棒嗰啲 power gel 咧。 系， 唔系好似黄耀祖爸爸嗰啲 gel 头嗰啲，好难 gel 噶佢咁样咧。系啦， 嗰啲唔食得噶， 嗰啲唔食得 嘅。 系啊，但系咧佢讲紧咧，因为啲跑马拉松啲选手咧，佢哋消耗嗰个能量啦、热力热量都好多嘛。咁咧，如果你净系靠咧普通咧，你话食条蕉啊嗰啲咧都得嘅。但佢哋更加快速咧，就系食嗰啲咧好浓缩嗰啲咧，好高热量嗰啲 能量棒 啦。但系问题就系咧，原来唔系每一只能量棒咧，你都会咁啱自己口味啦。 哦、 可能咧有啲人觉得咧太甜啦，甚至乎有啲人食完之后咧觉得咧好颈渴啊，不停饮水啊，唔舒服啊咁样啦。 同埋跟 能量棒嗰时咧都有啲果仁噶，咁但系如果有啲人咧系天生嗰啲花生敏感症，佢就唔有得噶嘛。 哦，咁佢讲啲能量棒咧，通常就系 gel 状嗰啲嚟嘅，佢、 哦、 就会折落去嘅。咁、 okay, 所以咧，原来真系你诶中意跑长跑，特别马拉松嗰啲朋友咧，佢哋都会同你讲话，嗱，今日咧就带你去做咩试食啦，有好多款嗰啲 power gel 咧。你就試下邊一隻好味，所謂好味咧就啱你自己口味先得嘅，係啦。佢話如果唔係就好慘嘅啦。 咁我想話係咪每一個跑馬拉松嘅運動員咧，佢哋自己之前都要做呢個試食，定係揾另外一班人，好似嗰啲 自己，因為你自己啱 口 味啊嘛， 係 啊， 咁 我咪好麻煩咯。你去到有咁多人跑馬拉松，即係嗰個咧去到即係貨運站俾嘢食嗰個， 哦唔係， 要對翻個 number 俾邊個？ 唔係，因為呢啲 power gel 咧大會唔會提供俾你嘅，你係自己買去嘅，自備嘅傻豬嚟嘅，係啦。但係只不過咧，如果譬如話，你冇咧，我见过有啲朋友咧，佢就话我冇带 power gel， 我想问肥妹仔借咧。佢哋嗰啲好专业嗰啲真系会问，你要试下食先，唔知啱唔啱你口味。 系啊，咁怕怕我哋呕。 系啊，好巴闭噶。 人味唔得噶喎， 咁。系啊，咁同埋咧。 咁我想问咧，你爸爸未跑过马拉松嘅？ 系啊系啊。 佢有冇试食 power gel 啊？咁。 哦，因为佢本身咧最中意食嗰样系食力咯。咁佢就唔驚呢啲食唔到咯， 係食字啊， 係啊， 佢臨尾真要咁樣，唔知點解啊，細蚊仔，我哋好慘啊！ 所以咧，佢仲要講埋個食法啊，一般就十公里就食一次噶，大家記住啦。 阿聯酋阿布扎比王儲穆罕默德進行三方通話後達成協議。內塔尼亞胡在全國電視講話形容迎來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和平的新時代，但表明只是暫緩吞併西岸計劃，這個計劃仍然放在台面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反對和譴責協議，宣布即時召回駐阿聯酋大使抗議。控制加沙地帶的哈馬斯形容阿聯酋的做法是向巴人的背後插刀。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西部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同酷熱，但朝早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大致天晴同酷熱，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86点，跌44点，成交金额4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2点，跌8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09.5，跌5毫。美团点评221.2，升10蚊。阿里巴巴246元，跌2.2，盈富基金25.8，六跌4仙，中国铁塔1.45，升4仙，李宁31.25，升2.15，小米集团15.42，升2.2，友邦保险74.55，升2毫，安踏体育83元，升2.9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1，英镑10.117，瑞士法郎8.516，澳元5.532，加元5.857。新西兰元5.066，欧元9.1509，每百日元对港元7.2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57。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5点，升25点。港金现价报18,04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66美元，卖出1,948.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荃湾大白田街去大龙街方向啦，近住石梨圣约望天主教小学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咁现时咧，九巴路线31、35X 同埋935需要改道行驶。重复一次啦，荃湾大白田街有爆水管，去大龙街方向啦，近住石梨圣约望天主教小学啦，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九巴路线31、35X 同埋935咧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卫理道。 路面方面，喺九龙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佐敦道一段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啦，西沙路方向西贡咧，近住企岭下路围一段就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小蚝湾方向机场、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观塘道定府街方向旺角、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余香凝，隔咗两年之后再同阿一波成做访问，感觉有冇唔同呢？ 感觉真系好唔同啊！点解？因为我觉得自己成熟了好多啊！信不信听下就知啦。Hello， 我是余香凝，想知道我同两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成，我是你的后援会。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他是 Jason Mraz。 The world has changed. We are changing along with it. And so rather than change for the bad, we have to look for the good and learn how to help each other so that we can change for the goo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房，有 Jason Mraz 的专访。 Hey, what's up? This is Jason Mraz and you're listening to DJ Alex. 丰收发运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你做鱼嘢咧，俾人笑到面咩啊？ 面懵， 颜色啊， 面青。 边人做鱼啊面青噶？你老公话你咩面婆啊？ 黄面婆，我个黄字。 啱啦，第二个字，你成日同人晒命嗰啲叫圆咩啊？ 圆夫， 劲啲。 原来你好有钱。 使乜咁长啊？星光熠熠咩宝娘啊？ 叶波娘嘅要字。 啱啦，第三个字，一起身咧，你会同人讲咩噶？ 哎呀，死你迟到啊！ 简单啲啦，你喺学校同老师讲咩啊 ？Good morning， 我知啦，黄耀 good。 唔系 good 啊，系早晨个早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的黄耀祖， 哦，你话成日喷古龙水喷到一阵味嗰个咪得咯。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1:10啦吓，咁啊，而家天气啊，天气女郎吓， 31度气温，相对湿度73%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咁我哋网上留言啊 ，fax 号码23396453啦，欢迎大家嘅。 我手头上咧就有系。 是你啦， 突然之间咁大回音嘅，跟住我 系咩？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啊。系咯，都系咩 咧？佢又 sell 佢间屋大啊！ 我 系 啦， 讲一句说话个回音咧。 公嘅大佬， 哦，有埋 studio 添啊，屋企劲啊，私家咪啦，回音啊，真系。 我而家都听到自己好大回音。 有冇屋企打保龄啊？玩回力镖啊？ 嗡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我话俾你知， 系啊， 我而家手头上有两单嘅新闻， 新闻 港度发生嘅，一单咧就系。在美国度发生，但两单新闻都是跟特朗普有关的。 是啊， 你们有没有看到今朝的新闻在慈云山跟特朗普是有关的、 啊、有喂，那里 我楼下以前旧居来的，知不知道、 哦、 我有帮衬过他添的 啊。 我见我琴日见到几有亲切咁，我话哇乜原来阿医师咁劲啊，真系哇真系我如有荣焉啊，真系。 我自己睇到嗰阵时咧，我都不其实我两单新闻睇到嗰阵时，我都不其然哇咗出嚟， 梗系咯， 忍唔住笑咗。 好劲添啊！呢、這个力度好大噶，真系。 系啦，嗱，点解咧？因为咧就话说呢两日开始咧，就喺网上面流传啊，慈云山嘅一间医馆，应该系睇铁打嗰啲， 系啊，铁打嗰啲即系损伤嗰啲嚟嘅， 系啦，咁咪就乜乜乜医馆啦，乜乜乜就系嗰位医师个名咁样啦。喺佢哋嗰个大嘅招牌下面咧，就粘咗一条好大条嘅 banner， 就写住制裁美国特朗普蓬佩奥，禁止到本医馆诊症。 系佢 好劲啊！呢、這个 我想话咧，佢呢间医馆咧，我都有帮衬过。之前 你都有帮衬 过，即系唔系我啊？阿仔有时啊，唔系阿仔系好似阿仔啊，扭亲脚咁样，跟住咧即系因为好急啊，因为佢开廿四啊嘛，所以半夜都系啊，佢好似系啊，半夜 有噶有噶有噶有夜诊 嘅 系啊。 咁啊喺再有一次咧行喺上面，唔知点解咧，佢好为我哋有祖国噶，佢好多。嗰时都立咗红色 banner 出嚟贴住咧，即系譬如诶庆祝祖国咩成立几周年 咁 样，系啦， 咁样， 或者支持国安法，咁佢好多时都有呢啲噶， 系 啊，但系佢呢个 咧。系啦，佢都系特別咧，就攞呢張嘅 banner 咧，就要掛出嚟。原因咧，佢都係話係啊，我係想吸引多啲傳媒嚟採訪我， 正視嘅問題， 發聲嘅機會咁樣啊。 係 啊，佢就話佢自己咧，嗱，我唔係唔中意美國嘅，美國有好多偉大嘅發明噶。不過佢覺得而家美國咧對於中國甚至香港嘅制裁咧係走火入魔啊， 太過欺人太甚啦，係嘛？ 係啦，佢就決定咧，我反對你個反對， 係我反對你個反對， 係啦，我連翻條 banner。总之而家如果特朗普同阿蓬佩奥你嚟到香港嘅慈云山想入我呢间医馆嘅话咧， 唔会欢迎你嘅， 唔会欢迎你嘅咁样啊！ 即系我觉得咧，佢系表现咗一种咧，唔系佢 系 以一个顽强嘅信念出发噶，佢完全都知道佢哋两个唔会嚟嘅。但佢都讲定先，就算你唔嚟，我都唔俾你嚟。嗱，呢个好劲噶，就算你唔嚟，我都唔俾你嚟。即系等于我而家出到，即系等于而家我话俾你听，我今日唔接受传媒访问，系啦。但阿哥有冇传媒访问嚟？我唔理，我要同你划清界线，我今日唔接受传媒访问，系啦。即系譬如我咁样，系咪好劲先呢个？ 系啊， 好难嘅嗱。我哋如果学佢嘅话咧，我哋都可以见嘅，即系话 我今日唔接受访问。 唔系，我正式宣布咧，我系唔会接受。由荷里活任何嘅拍戏邀请，我重申一次，我代表风骚三位一齐讲晒，我哋系拒绝接受荷里活嘅电影嘅拍摄邀请嘅。 跟住 我可能有好多人日日 approach 我，我边度接做？ 唔系你系荷里活广场嗰边啫，系咪？ 你荷里活中心啊，你 唔系咯？我觉得呢条桥真系唔错啊，行我出去都好啊，真系。 型啊！ 豪仔，如果你应该要开另外一个啊，我唔会接受任何嘅唱片合约。 系冇错，系啦，我坚决 唔， 我唔去到呢个真系美国嗰度录音。我绝对唔接受嗰啲格唔系，我要咁样，我拒绝接受格林美嘅提名， 系 啦，坚决反对。 你唔好提名我， 系啦， 我总有我提出咗先。 唔系咯，我其实平时都做开呢样嘢噶啦，譬如我成日都会同人讲话，唔好问我攞霆锋签名，我唔会帮你嘅。 你赢 啊， 系啦，系咪好顺口啊？讲出嚟 OK 喎，其实 同埋好有型。 我中意佢呢次呢个医馆嘅呢一条 banner 咧，即系帮到我哋咧，每个人都可以为祖国出一分力啊！ 系 啦，越嚟越可以将自己嘅 level 升高少少咁样。 佢仲坚持话自己咧，即系唔系咩颜色嘅党派嘅， 梗系啦。 出心啫嘛，呢个系我嘅立场。我就觉得喂，你就算我唔理你嚟唔嚟咧，总之我唔欢迎你嚟啦。 系啊，同埋我亦都为咗唔想咧，大家再买唔起楼咧，其实我已经退出咗买地好耐噶。我坚决唔再买豪宅，同埋我唔再投标去买地。我唔想有份推高个地产啊！唔想啊！你明唔明啊？真系，我拒绝咗好耐啦，已经系啊。 嗱，但如果话要坚持住个立场嘅话咧，除咗呢间医馆喺香港嘅慈云山坚持咗个立场，我话仲有单新闻都系同特朗普有关噶嘛， 系 直接真系同特朗普有关啦。 系 喺美国，佢发出咗咧另外一番嘅言论，亦都令到大家甚至乎今次咧系令到一啲嘅能源節約嘅組織咧，對佢呢番言論係加咗啲嘅評語咁樣嘅，因為咧佢平時個髮型咧都幾獨特噶嘛，係咪？係 啊係啊係啊！ 佢咧亦都好努力去捍卫住佢个发型嘅咁样。 系， 佢今次投诉喎，佢 真系 特朗普自己投诉。佢投诉咧，白宫嗰、那个 花 嗰、那个花 洒 水流出嚟，令到佢唔可以保持到佢自己完美嘅发型啊！ 我呢个真系逻辑未谂到、啊， 唔系咁 点样可以做到噶？ 咁投诉佢花洒咧，即系我唔明点解咧？嗰、那个花洒若同佢嘅头有咩关系咧？ 系 系咪令佢咧洗耐咗个头，所以令到佢嘅头咧嗰啲头发咧比较即系长时间咧即系比较塌喺度，嗰啲洗头水洗唔 干净，系啦，应该系 洗头水 冲唔走，佢长期有啲 gel 喺度， 所以咧系啦， 佢自己有讲嘅， 佢捍卫唔到自己头发， 系啦，佢就系话因为其实美国嘅能源部啦，同我哋香港咧嗰啲。有啲標準有啲唔同嘅，佢哋嗰啲譬如水喉啊或者花灑嗰個出水嘅速度咧，係有一個標準 嘅， 係啦，就希望唔好浪費，咁啊節約能源咁都合理啊， 咁啊好啊，咁啊好啊， 其實我覺得我哋香港都要諗呢一啲嘅條例。 香港個水喉咧，我哋係自己搞嘅，大細水係啊，可以即係源頭嗰個搞嘅。 系啦，佢哋就有啲標準喺度咁樣啦。但係特朗普咧，佢就出席活動嗰陣時咧，佢就話咧：，哎呀，白宮嗰啲出水嘅花灑嗰個速度唔夠快啊，就令到佢話：我沖涼嗰陣時啲水都唔出嚟嘅，啲水又唔出嚟。咁你話我可以點做啦？ 佢話咧，佢仲要額外用多咗20分鐘嘅時間嚟沖涼啊！ 咁我又明白，對一個日理萬機嘅世界領袖嚟講咧，咁你多花一分時間喺啲沐浴露上面，我就花少咗一分時間可以照顧我哋嘅國民嘅啦嘛，係咪？我啱喎， 可能係 佢係田雞嗰啲 friend 嚟嘅，即係人哋每秒鐘幾十萬上落咧，佢都係嘅。佢而家每分鐘喺浴室度浪費曬啲時間啊！ 係， 你衝快啲啊嘛，你俾我 呃我多20分鐘，其實都幾過分 嘅。係 喎，不過嗱有關嘅一啲嘅能源嘅節約組織咧，就聽到佢呢一番説話嘅時候咧。形容佢呢個諗法係非常愚蠢嘅咁樣。 哎呀，點解非常愚蠢啊？因為根據 總統 係咯係咯， 係啊係啊， 係啦。佢話因為雖然咧佢哋係有一啲嘅節約能源嘅規例啦，即係例如啊，即係嗰啲水喉啊，佢哋係啦，各樣嘢係每分鐘係要2.5加侖咁樣嘅之類，有啲嘅數字喺度啦咁樣。但係佢就話咧，其實如果總統咧。你識買花灑嘅話，識買一個啱嘅花灑嘅話咧，其實你就已經解決咗呢一個問題嘅啦。因為你都知道咧，一個花灑有啲咧可能係有10個噴水嘅，有啲有20個咁樣，其實都喺同一個花灑度噴出嚟噶嘛咁樣。佢話其實只要你揀到一個啱，佢話如果你嗰個花灑咧得4至5個以上嘅出口位咧，就代表住每分鐘噴幾多水啦。咁佢就話。其实如果你买到一个啱嘅话咧，用住而家我哋嘅组织啊，将你成个人啊， 冲上去都得 啊，冲咗你出厕所都得啊，系咪？其实根 本喂，同埋咧，即系嗰啲花洒头咧，都分低水压同埋高水压噶嘛。啊，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佢哋呢个唔超出每分钟唔超过2.5加侖咧，系1992年已经规定咗。点解佢而家今时今日2020年先投诉？ 唔系，佢而家系有新嘅方案啊。 哦、 因为咧，如果我哋简单再讲咧，佢92年咧就规定。另一个沐浴装置咧，佢总啊，即系总共嘅出水量咧，唔可以超过每分钟咧就2.5加侖啦。咁咧，无论你有几多个花洒头咧，都系咁。譬如你话我有10个花洒头，但系咧你总出水量咧都唔可以过咧每分钟2.5加侖咧。咁我直接就觉得嗰个问题就系你每个头嗰个出水量会弱咯，因为如果我有10个头嘅，但系你都系唔可以多过每分钟2.5加侖咧，咁你咪每个。嗰、那個頭咧輸出個水量 分散咗啦， 咁而家咧佢話能源部最新嘅建議咧就話根據每個花灑頭咧嚟計算出水量，咁佢話咧而家就可以多翻好多啦， 去到10至15啦， 係啦，其實咧照計係多咗好多噶咯，咁樣。 我明白啊，因為可能咧佢就係嗰啲有錢人咧，有錢人咧就算佢企喺度沖涼咧，除咗可能你個 rain shower 喺個樓上啊天花板嗰度咁樣射啲水落嚟之外咧，佢仲有嗰啲咧喺你領水喉掣隔離嗰啲咧，有啲噴水位攞嚟幫你按摩身體唔同嘅地方，可能有2條水柱就射咗一個膊。头度有2條水柱射住呢条腰嗰个位置度，佢会唔会就有好多呢啲嘅出口位影响到佢嗰、那个即水嗰、那个 ？所以其实而家咧就系因为能源部想放宽，特朗普系赞成嘅，因为佢话如果你唔用這個呢个咧，我就冲唔到凉噶啦。平时我有10个花洒，但系咧你个总量都系限咗2.5加侖咧。 咁所以喂，我就咁听咧，我又觉得佢之前嗰个出水量咧，又真系嗱，你无论有几多个水龙头咧， 佢都系 你都出2.5嘅， 2.5加仑啦，系啦，为9.5升啦， 系啦，咁当然啦。 如果要计嘅话、啊，其实你冲凉。你應該係一個水龍頭，其實就已經夠噶啦嘛，又冇問題噶喎、 哦。啊，唔係啊，真係有啲按摩嗰只咧，嗱頭殼頂有得沖啦。 用啫，咁係咪按摩咁樣？ 唔係啊，有啲咧係好正噶，個頭殼頂係有啦。咁然後你中間個腰身嗰個位咧，又會肥兩個噶嘛？咁嗰啲真係唔止一個。同埋咧，沖涼嗰個水壓咧，嗱，我冇計算過嗰個出水量啊。譬如咧，我屋企特登係有裝嗰只咧，叫做喺頭殼頂咧，巡迴嗰只咧，好似係啦，佢係大好多噶嘛，嗰個嘢咧。咁但係原來咧，嗰個水壓或者個量咧，真係爭好遠。 嗰個力度，你 個力咧，咪出水量都少啲㗎。如果你用普通嗰啲花灑咧，你都係就咁開咧， 強好多嘅。 哇！直情懟穿牆咁滯喎，你一轉。因为佢龙头多咗，嗰、出嗰、那个连缝位多咗咧，佢相对真系弱啲噶，系啊，咁你成身淋落去嘅时候咧，我每次淋咯都话，原来都唔同噶，我哋去酒店咧嗰阵时住酒店嗰啲咧，争好远喎，住酒店佢都系咁样嘅，呢啲即系 ring shower 咁样咧，佢直情系真系好似落场雨噶嘛。我喺屋企冲嗰个，我滴滴仔咁样就系是但啦，好啊冇啦， 淋场雨都好，嗰样嘢有冇影响到你个发型啊？ 我发型咁梗系有啦， 同埋用多咗20分钟好紧要噶， 系啊， 佢总统嚟噶嘛。 咁我哋系咪应该咁样啊？香港嘅唔好净系得嗰间铁打铺制裁特朗普。喂，鐵打普啊，制裁特朗普，應該係咧。我哋係咪應該叫香港嗰啲咧水龍頭、花灑？佢都話我堅決制裁特朗普，唔賣水龍頭俾佢。 啱啦，我哋唔會賣我哋啲強勁嘅水龍頭。 係啦，你向我哋祖國制水，我哋都向你制水。睇下你個完美髮型，同埋禁止賣 gel。唔買嗰啲嗰啲咩髮泥啊嗰啲咧，我唔俾你製造完美髮型。呢招毒啊！呢招。 下雨天交不低工作，浸个热汤流过汗，补充养分了吗？由花洒散落我的头壳，零碎那事情匆匆擦过，人疲倦了便从蒸汽觅点温烫。为何思想顷刻失控？为何空空涌涌？连流水都察觉没道理的烦恼。想到星河图，想到未见的元素，林林种种，圆圆方方，和无答案的好。为何匆匆根本阻不到回忆的穿梭？明明早知道世上没太多，愿你花简朴难捉到，可却让我仍会想起，最终还是你。心预定放一角这个地方，寻快乐，低声唱着了歌，回音中看瀑布的流向，明了有幸能想你是种空旷，没有人听见如文字应。随旋律继续演变，为何水点可捉起拼图灵感早满布？明明早知道世上没太多，愿你花间抱难捉到，可却让我仍在想。逐满身心去一空气，为何 思想倾刻失控，为何空空拥有，连时光都察觉外面无鬼投诉，想到不疲劳，想到共你的梦数，林林总总，圆圆方方，原来到了清楚，从来只想好好的倾诉，才向你相告，床旁的一个你睡着了吗，怕你不知道，谁一生漂泊万里仍会想起，恐怕全是你。 二台通识六十秒。 哇，你行到拐下拐下嘅，只脚唔舒服啊？ 系啊，医生话我有足底筋膜炎啊，可能系同我长时间企或者系行路有关，令足底受压，咪搞到发炎咯。 哦，其实好多工友咧都有足底筋膜炎呢一个问题噶。 系，咁佢哋点样预防或者有冇改善嘅方法呢？ 要预防，雇主应该为工友提供啱 size、舒适轻便和具备足够承托力的鞋，同时管工应该妥善安排工友的工作时间，等他们定时有足够的休息，可以坐低唞下嘛。 如果雇主可以安排工友担任不同的工作岗位都有帮助的，等他们进行不同的工作时候可以改变姿势，可以顺便伸展下身体不同部位。另外做适当的运动又可不可以预防足底筋膜炎或者对情况有所改善呢？ 当然可以啦，例如足部肌肉强化运动、小腿肌肉伸展运动、脚踝运动等，但是要循序渐进，而控制体重呢都是预防足底筋膜炎的方法来的。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我哋可以呼吁电话号码啦， 系18723888啦。安仔哥哥咧等紧你哋电话点唱，咁啊至于我哋咧网上留言咧喺风骚嘅 Facebook 啊可以留言啦，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53咧都等紧大家 Fax 过嚟啦。 不妨话俾我哋听咧，你冲凉咧用几多水咧？你会唔会可以话俾人听你劲过特朗普？我冲水时间多过你啫。好，听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会议将提早结束暑期休会，下星期二起恢复恒常会议，处理有关抗疫同其他方面的工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在会前会见传媒。鉴于疫情仍然严峻，为免群组聚集，行政长官在特首办外接收请愿信的安排将继续暂停，市民可以在将请愿信电邮或邮寄至行政长官办公室。政府上个月中曾经公布，行政会议7月21日起暑假休会，至到8月25日复会。有专科医生认为市民不用太担心有冻肉表面对新型肺炎病毒呈阳性的问题。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千禧年代说，市民只要到街市购买冷冻食品之后清洁双手，以及将食品煮熟就能够消灭病毒。另外他提到，研究显示新型肺炎病毒在摄氏四度以下可以存活两周，能够黏附在急冻食品上由外地进口到本港。 深圳早前检验巴西进口的急冻鸡翼表面样本带有新型冠状病毒。本港食安中心说，香港没有出售有关批次的鸡翼，已经即时暂停办理有关厂房的禽肉进口许可证申请，并会加强抽检巴西冷藏鸡肉。對於有建議推出香港版健康碼，市民可以用來到食肆、商場等消費，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建議不太適用。他表示，健康碼是在疫情穩定時通關的臨時措施，證明沒有確診下過關過境時用，並非用作消費。他認為本港每日的確診數字維持雙位數，很多來源不明，不宜用嚟挽救經濟，專家小組會議亦冇討論過。專科醫生曾其恩就質疑健康碼有效期14日太長，應該縮短至5至7日，而且自行常地提高檢測量，對高危群組、對需要接觸大量人群的行業較為有用。另外，許樹昌認為，即使疫情穩定，政府亦要小心控制食肆人數，例如逐步放宽晚市人数以及晚市堂食时间，方便翻夜班的市民。美国政府宣布要求孔子学院美国中心注册为外国使团，指责这个中心是北京全球宣传以及在美国校园施加恶意影响的工具。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在网站发表声明，批评美国国务院和真相脱节，显示不熟悉中心实际的工作。声明表示，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不是美国孔子学院的总部，是位于华盛顿的办事处。中心的办公室没有连接到大学校园，亦都没有涉及任何孔子学院的课程、就业和资金。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对大学如何营运和管理自己的孔子学院语言课程没有任何影响，更加不要说是恶意影响。中心希望美方参观这些学校，了解正在发生的事，认为这样做有助制止谣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82点，跌47点，成交金额51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1点，升19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09蚊，跌1蚊。美团点评222.2，升10.8。阿里巴巴246.2，跌2蚊。盈富基金25.88，跌2仙。中国铁塔1.45，升4仙。李宁31.4，升2.3。小米集团15.54，升3.4。友邦保险74.65，升3毫。安踏体育82.8，升2.7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6.94，瑞士法郎0.91，加元1.323，人民币6.949，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53点，升4点。港金现价报18,040蚊，升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1.18美元，卖出1,952.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行道南控洪水就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比较慢车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佐敦道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小豪湾机场、观塘道定富街旺角、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上危机四伏，入弯前要放慢，记得小心盲点。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游长假期的陈凯琪，希望每个市民朝早起身都可以有清新的阳光空气。 陈仲豪送返嚟，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奋发时刻 DSE， 今集的嘉宾有 Shirley 沈欣怡。 大家好，我是 Shirley。 她原来是第一届 DSE 考生来的。 这一位高材生由法律界走入娱乐圈，是不是真的事事都这么顺利的呢？ 我入娱乐圈之后，未必各样东西都是好像你所想这样。我觉得要学习等待，在等待的过程继续自我增值，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记得听实星期六晚八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奋发时刻 DSE， 时刻发奋，逆境自强。 做咩啊？个样咁愁嘅？哦，我唔系问你做晒功课未，我系睇下你有咩唔识，帮下你啫嘛。个个父母啊都紧张自己仔女噶啦。哦，我知，尊重你都好重要。嗱，我尊重你嘅决定，做完功课重温《风骚快活人》好冇？ 做咩都好，《 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尾翻到嚟呢个十二点前，风骚快活人啦吓！ 啊，你得几快？最尾翻到嚟十二点前嘅风骚快活人， 最尾啊嘛！ 你真系文人，真系文人啫！ 冇错， 我妈系教我文人多乜乜噶， 系啊，多大话啊嘛，冇错啊！ 你冇错， 我冇错，真系。 你自己觉得最尾翻嚟， 而家十二点前系最尾呢半个钟啊嘛，啱晒嘅喎，真系。 即系人哋话你叻。 系啊，哎，多谢你啊！呼吁一次点唱先啦，哎呀，会回应先，无端端俾人赞啊，真系有啲唔好意思真系。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网上留言都欢迎噶 吓。系好啦，嗱，我而家要讲呢个话题咧，就同头先阿祖讲嗰啲环保有啲似噶，凉冷气，我今次想讲。咁啊嗱，我哋两个拍档应该就即系义无反顾啦。你哋成日都话咧，即系都未入到去所谓夏天啊入暑嗰啲时间咧。阿祖已经成日话，我琴日已经开咗冷气啦。 我唔系噶，嗱，我认真啊，我都系会计算过喺屋企咪真系哇。坐咗一个钟头都仲系开住风扇，都仲系咁热嘅咧，出汗我先开噶。 哎呀，你算好叻噶咯！ 同埋要集齐人啦，多少 限聚令啊？你又要 屋企都有限聚令。 系啊， 系啊，两个人我哋唔会一定唔会开冷气，开风扇都每人就攞部。 但你本身体积系等于两个人噶。 咁我总之起码屋企有三个人，计埋个天气真系好热，我先开冷气。 哎呀，姐姐真系多得你唔少啫。 啊，姐姐系 系唔中意凉冷气嘅， 系， 但系佢都 OK 嘅，如果开嘅话， 系啊， 系啊， 阿早就忍唔住嘅， 我自己唔会 诶，佢唔会应噶啦， 系啊，佢冇回应噶，我都系啊，我琴日咧好极致系咩咧？我匿埋喺书房度做嘢咧，我书房里边系冇冷气，乜嘢都冇嘅，连风扇都冇把嘅，得个窗嘅啫。其实正常咧开窗我觉得 OK 嘅，不过琴日好衰唔衰咧？佢落雨，于是乎咧，我琴日喺度做嘢嘅时候咧，我不断点样咧？佢一落雨我就闩窗，跟住怕热得热得，诶停咗雨咯，开翻少少。哇，好热啊！跟住开山开山，去到最尾咧，男人好啲嘅，我自己一支公咧，我咪除咗件棉衫咯，咁都勉强顶到嘅。但系早两日咧，我外母入过嚟我间书房咧，佢话：啊，阿豪你嗰度咁热嘅，点解你个头都 上高温瑜伽？ 你外母已经真系个人， 佢话点解你个书房咁热嘅？我话 OK 啊，顶得到。 佢系咪想用个哇？你间书房咁 凹 嘅，咁 可能系啊，真系 嗰个地步啊。 系啊，嗱，咁但系咧呢个冷气新闻咧发生喺日本咧，最近原来佢哋咧系酷热警告。 系啊， 佢哋高温暑热到一个地步咧，日本有几咁夸张咧？譬如佢哋唔同地区咧，平均啊，全部都系啲好身材嘅温度嚟噶。 哦，36， 起码36以上。佢话咧，譬如话 咁热啊， 好夸张，37度又有啦。佢话咧，佢哋个别地区咧，直情系有。群马县嘅伊势奇市咧，成为全年第一个咧破咗40度嘅地方。 40度咁紧要喎，系啦，真系好夸张。同埋佢哋咁冇乜，即系高楼大厦唔多咧，就真系兜头猛晒噶。 好多嗱，譬如东京多高楼大厦啦，咁但系咧佢话都去到37度啦。咁咧佢哋普遍嘅温度咧，全部都系咧34啊、37啊、36啊，哇！真系全部睇到你血脉沸腾啊，啲身材好到不得了。好啦，咁于是乎咧，佢哋就发生咗有件事，就系咧好多人中暑。佢话咧7月27号咧至到8月2号短短一个星期咧，佢话全国咧有过18000人，15000嘅人因为中暑咧就入医院嘅。好，而家问题就嚟啦，佢哋大部分系喺咩地方中暑嘅？ 喺屋企。 黄耀祖同学， 我认同，我俾佢答咗先，因为我知道咧，其实唔单止喺日本啊，欧洲咧，譬如英国呢几日咧热到30几度， 系啊， 冇冷气噶嘛， 系啊， 即系佢哋好多人中暑，嗌晒救命噶都。 嗱，欧洲因为平时佢哋唔热咧，咁佢哋真系冇冷气，我都听佢哋啲新闻又咁讲 嘅。佢哋一定系冇冷气嘅，但问题系30几度冇冷气，咁点咧？佢哋都好 重要 噶嘛。 如果你讲开又讲咧，有 风扇都冇乜噶。 系啊，佢话咧，有个因为我睇网上面嗰啲 YouTuber 咧，有去咗德国嘅咧，佢輕輕講過佢哋嗰個温度嘅情況咧，佢話咧，就算佢想裝冷氣咧，即係你唔好話佢嚟唔嚟一次啦，有冇錢裝啦，佢話原來都唔容易嘅。佢話你要得到咧當地嗰個唔知咩業主嗰啲同意規定咧，佢係個租嘅啫嘛，佢先至會俾你裝咧。可能佢哋平時真係同我都冇需要， 係啊， 你要裝咧好大工程啊又成咁樣咧。系啦， 我想讲我去日本旅行嗰阵时咧，即系如果你拣夏天， 但日本就有冷气嘅，日本有冷气嘅，系啦。但系点解今次会系啦？但系点解今次会发生呢单新闻咧？我亦都特别想攞嚟讲咧。佢就话咧，因为有好多咧，第一就系、是、你哋讲啱咗，喺室内中暑，因为佢冇开冷气。第二点解唔开冷气咧？因为大部分咧中暑嗰啲人咧都系老人家。佢话佢哋啲老人家咧、就有豪仔呢一种嘅心态咧。由第一， 心静自然啊， 系你固然有啦。第二系咩？有窗又学又有风，系啦。然后咧就话开冷气咧， 嘥 电啦，同埋咧冷风咧吹伤身体。 同埋咧， 阿田嘅谂法一模一样，根本佢就系嗰啲阿婆嚟嘅。 系啊， 你睇每一句豪仔未讲完，阿田已经答到嘴啦。 唔系正常啊， 都系咁谂咯。 冇错啦，好多都系个。 喂，同埋咧，可能咧，即系佢好耐都唔开咧。如果要开，佢都可能知道要清洁啊。清洗一轮啊，可能都即系佢又冇乜本事去清洗嘅时候， 系啦， 论尽啦。 好啦，咁于是乎咧，佢话日本电视台咧，佢哋都见到系一个社会现象啊嘛，就系好多即系中老年嘅人咧，唔系喺条街，喺自己屋企度中暑，咁佢哋就做咗个特辑。呢个特辑咧，佢个主题咧就系想呼吁大家咧。开冷气，首先呢件事 教你如何开冷气， 系啦， 喺咩时候开冷气？ 即系佢同我哋平时个主流宣传系唔同噶嘛，我哋成日都叫大家 节约 能源啦，节约能源啦咁样。 唔去到25度，你都唔好 开 啊。 系啦，嗱，但系今次佢调转咧，佢个专题就话，不如你哋开冷气啦。咁佢用咗一个咧好强而有力嘅数字做一个对比咧，佢话应该可以说服到啲公公婆婆开翻冷气啦。咩数字对比咧？ 死亡数字。 系我就想讲呢几个字，系咪好唔？ 其实你两个拍档系咪真系需要咁黑心嘅咧？真系 咁唔系咁，揾啲咩吓佢啫？ 咁你点样对比啊？ 系最惊嘅，呢个就系出生率同死亡。 系啦，嗱，你要对比，佢唔系佢唔可以就咁噶嘛？你死亡数字嗰个方向咧系啱嘅，不过唔使去到咁极致。 入院啦，入院 啊，系啦，接近啦，接近啦。哎呀，再俾多啲，俾多啲，俾多啲，俾多啲。 钱，即系睇医生嘅钱。 系冇错，讲埋个完整句子。哇，几次玩游戏啫？完整句子嚟，你做都得嘅。 入医院俾钱嘅次数同埋钱啊， 唔系咁对比啊嘛。黄耀祖纪念中学， 黄耀祖纪念黄耀祖中学啲，我系话如果你唔开冷气要使嘅钱，比你开冷气唔系你唔开冷气睇医生要使嘅钱， 比 你开咗冷气俾电费嘅钱嘅比较， 全中啊！黄耀祖纪念中学，佢哋呢啲电台真系做咗呢一个咧， 赔一成啊！ 佢直情知道咧，啲婆仔就惊钱嘅问题啊嘛。佢话喂，不如咁啦，我帮你计啊。嗱，你开足全日冷气，究竟使咗几多电费？ 系， 同埋你如果唔开冷气，中暑入院嘅医疗费系几多？咁佢計條數呢，嗱，我哋自己有參詳下。佢話原來日本呢，佢話你開一日14个钟头咁嘅時間嘅冷氣呢， 開14个钟头咁耐， 係啊，即係你當你朝早去信囉，你屋企冇嘢做嘛。 我唔會開14个钟头冷氣囉。 但如果你真係而家佢哋 work from home 又咁個都係匿埋屋企呢，好啦，你當14个钟头嚟計呢，原來都係300 yen 喎。 300 yen 咁平， 系啊，300 yen 咪即系大概20多蚊啫。 如果佢 计到， 系啦，因为佢唔同嘅匹数，咁可能又唔同。当佢系一匹先啦。 系咯，你最平啦，你当系呢个方法啦。咁但系佢话，如果你中暑咧，要入去医院睇医生嘅话咧，佢话你嘅治疗费用咧系大概要6万 yen 嘅， 6万 yen 嘅，即系成400几蚊嘅咯， 500蚊咯， 系咯，500蚊咯， 系讲啊20倍咯， 20倍啊，200倍啊， 200啊， 原来200倍啊， 6万 yen， 系啦，6万 yen 同埋300 yen 啊，跟住佢就话啦，嗱，阿婆仔，你哋嘅计埋咧系要争成即系6万 yen 嘅，咁咧佢话就算你有保险咧，头先佢计嗰个就你全费俾晒啦，佢话就算你计保险咧，你都要俾18000 yen 嘅，于是乎咧，佢就话啦，相差成200倍，系咪好应该咧？ 开冷气 咧，系啦，仲要开足全日都得。 系啊， 佢话如果唔系你真系咧，即系因小失大啊。 唔系，其实佢嗰啲婆仔又唔使开14个钟头嘅，可能佢开最热嗰几个钟头，咁跟住啊用下风扇嚟打凉，即系凉下咧，系有啲余温噶嘛，即系余冷噶嘛叫做。咁所以可能佢哋都唔使咁多，分分钟真系除备有精。 系啊，同埋咧， 即系呢条数教佢哋啱。 佢仲叫大家咧，你唔好谂住咧开下熄下，开下熄下。因为大家都知咧，原来开嗰下咧系最嘥电嘅， 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你要挞着系最嘥电噶嘛，你挞着咗就唔好再搞咁多嘢啦，唔好淋熄佢啦， 啱啊， 你由 佢 啦， 唔好嗌啊你， 咪咯，阿婆好难挞得着噶啦， 你唔好突然间 玩噶啦， 你唔好突然间听电话啊， 系啦，咩意思咧？俾你解释啊！ 我都想知 点 解啊？ 系咯，我哋俾个机会你解释，一间等白毛禁忌你解释啦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而家嘅你。幸福吗？ 仍然是犯禁吗？恳请封锁我，无用痛吗？何苦奢洒？可将我遗下？再会你已是前度。 分手之后应该点对待前度呢？ Cuba 嘅新歌话应该视而不见，唔再干涉对方嘅生活，等对方可以将自己从生活圈子中移除。你幸福吗？这个问号就从此留在心入面。 不逼你会话，再会你已是前度。 作歌编曲监制都是苏道志，填词有陈耀森。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胡鸿钧，你幸福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好啦，咁啊， 上个礼拜呢百无禁忌呢我哋开始讲下古代嗰啲工作。咁记唔记得冇咗音乐嘅。 有啊。 记唔记得我想。 好敏感㗎冇音乐佢讲唔到㗎。 係啊投入唔到落去你明唔明㗎音乐好紧要㗎。有音乐就有快乐啊记唔记得啊。好啦记唔记得。 我再大啲啊。快乐越来越多啦而家。 记住唔好听电话。OK, 咁啊上个礼拜呢留低咗一个题目射刀人记唔记得啊 唔记得喎。 射刀人 你又讲我射刀人咩系咪我冇返啊 唔 系 啊上个礼拜因为我哋上个礼拜唔好似影到靓相。 啊系啊系啊系啊。 影到靓相。 佢讲嗰啲咩我哋冇理过㗎。 系啊 系啊。佢同隔离台爱的人。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喎。咁样一个礼拜喎我哋系啊。对唔住即系我哋够关于造谣生事啊上个礼拜。系啊 系啊。好记得过你讲咩 㗎。系啊系啊。完全唔记得咗。 你可以将旧上个礼拜讲过嘅讲多一次啊。 我哋唔记得射刀人就系记得外国人。 好啦啊我 使唔使再 repost 一次 真係唔使 repost, 多谢各位听众好多好得意嘅答案啦。好啦嗱我就话呢去到清朝啊一直呢有一个行业呢係专帮人改名啦咁即係之前就讲咗佢用啲好吉祥嘅名嘛。咁之后呢我就话啦其实有一个神秘嘅职业呢就叫做赊刀人。係赊借嘅赊赊數嘅赊一把刀嘅刀。咁呢行嘅人呢我仲讲过话同嗰个叫鬼谷子有关㗎你记唔记得 记得 啦嘛。咁其实呢佢当佢买刀出嚟哎呀哥仔我嚟买刀啊咁样搵到呢个赊刀人嘅时候呢佢就话好啦一文钱啦咁样。喂一文钱可以买把刀喎冇可能㗎嘛。咁点解甚至乎有一啲呢赊刀人呢淨话你攞去啊咁样。咁知唔知点解佢用咁平或者係用免费嗰个叫做嘅钱即係唔使收钱呢就送俾人呢 因为会买刀送算命。 係啦佢真係啊佢唔係算命喎。佢、 哦、 呢佢、啊、有个预言。 係 啦。咁呢个赊刀人呢就会喺你帮衬佢买刀嘅时候呢佢就俾留下一个预言。咁、 哦、 呢跟住呢咁啊 刀具锋利。 你就攞去。 小心刮损。 唔系啊，佢有一个好古怪嘅售卖方法，就系真系留下一个预言。咁啊，呢个预言会有啲咩咧？譬如当系疫情一个月后就会零确诊噶啦。 OK 吓，咁又或者咧，佢咧有啲预言咧系可能甚至乎讲一两年后啊，二三十年后都有噶。 系 咁咧，嗰啲预言咧范畴就好广嘅，即系譬如例如佢嗰啲预言啊，同嗰个师奶讲。村尾嗰个师奶咧，可能过唔到八月十五噶啦，咁样，佢、 哦、 留低咗啲预言。咁样，甚至乎咧、嗯，国家咧嘅兴衰啊，或者有灾难啊，或者打仗等等，佢都会讲噶、哦。 系， 咁啊就算噶啦。咁佢点赚钱？ 嗯， 即系话佢买把刀就有师奶嚟买刀啦。咁可能佢一文钱就买咗俾佢啦，但系佢留低个预言，咁跟住就算噶啦。咁但係你覺得佢點樣留個預言同佢賺錢有咩關係呢、 哦、okay, 如果你要一個月之後零確診你就去村頭嗰度呢買兩道符水飲咗佢。所以佢就賣刀再 sell 符水。 又唔係佢冇。 副產品。 佢冇牽連嘅佢冇嘅、 哦。如果一個月之後真係中咗一個月又零確診嘅。你就嚟装香还神，买只乳猪送翻俾我。 佢就有少少似，有少少近啦，就唔系去装香还神俾佢嘅。咁咧， 以身相许， 如果 中咗先至要俾钱，唔中就唔使俾钱啦。 啱啦，系、哦、喎。咁咧呢个 sell 人咧就会啦，即系讲有得要二三十年嘅都讲过。咁佢咧就 二三十年之后先收钱啊？ 唔系二三十年嗰啲预言佢都有讲噶。 又点收钱啊？ 系咯，系啦。咁 即系供楼一样噶咯， 但系佢把刀系真系俾人嘅，咁样啦。佢就话啦，如果嗰个预言真系中嘅话咧，嗰、那个赊刀人咧，佢就会上门揾你。嗱，中咗啦，街口嗰个师奶佢真系阿村姑，佢真系死咗啊，过唔到八月十五咧，佢就上门收你钱嘅时候咧， 好惨 ， 但系跟住嗰个人同佢讲，我咪个村姑咯， 唔系啊，咁咧佢就会咧收翻几倍，甚至乎咧，啲几倍，甚至乎几十倍嘅刀嘅钱噶啦， 系 咁样咯，咁、但系如果咧个预言唔中嘅话咧，咁佢就可以咧，咁你就即系你嗰个人咧就赚咗咯。 即系就赚咗嗰把刀嘅刀，嗰把刀咯，就唔使收钱啦，叫做。 即系如果噏唔中就免费， 系啊系啊， 噏中就俾钱。 系啊系啊。 哦，咁佢点样维生嘅？ 系啊，真系唔知 个个预言都廿零卅年，咁佢都人都唔知走咗边啦。 咁唔系个个都系廿零卅年嘅，佢话有啲试过咁样咯，有啲好夸张，可能有啲系几日后，可能七日后。 似鬼故啊，大佬，你作个廿年后嘅预言，就廿年后佢搵翻你，都唔记得咗啦。 诶，唔系噶，佢有啲 把刀可能都唔见咗咯。 佢真系会搵得翻，即系搵翻嗰啲人，唔知嗰时点。咁聯絡翻啦嚇，咁咧跟住咧佢就話咧，如果啊喺當你叫佢上嚟追債或者個預言中咗嘅後咧，可能遇只饑荒啊，或者係打仗嘅時候咧，佢唔會收你錢，佢就要你俾食物我， 嗯， 即係你俾食物我，又或者係俾一啲工具啊，打仗嗰啲武器啊，咁啊以物換物咯，嗰個形式咯，係啊，呢個西都人咧，即係喺佢古代嚟講咧，係真係好鬼神秘嘅，咁咧好多百姓咧，好多百姓都對呢個西都人咧覺得咧好好奇啊，同埋好神秘啊。其中咧喺清末嘅時候咧，皇帝仲要勒令捉呢啲赊刀人。 係啊， 你知唔知點解？ 因為佢妖言惑眾。 啊，你可以咁講。 係咪啊？ 阿祖，你想講 咩？講咗嗰四個字，我未諗到妖言惑眾呢四個字好深啊！ 咁你想講咩？你講。 即係我係咯，即係我淨係講到咁多。 佢想話佢亂講嘢咁樣。係 啱啊！ 呃人，令到人哋咧迷信啊，即係之類嗰啲嘢咁。 啱啊！ 其實妖言惑眾四個字咪得咯。 因為咧，佢曾經預言咧清朝會滅亡啊，咁所以咧，清末嘅皇帝咧就勒令要捉咗啲清赊刀人咧，就唔可以俾佢喺度亂咁去講。咁講嘢啦，係啦，係啊，咁你赊刀人個造型咧就有一定嘅，咁咧佢身上會孭住咧一個包包啦，或者一個包袱啦，又或者一個咧一個框啊，即係一個呢咁樣咧，就會裝曬全部嘅刀喺裏邊嘅。咁而佢通常去邊度賣刀多嘅？你估 賣刀 嗱，因為 賣邊 咯？ 豬肉檔，豬肉檔喺隔離。 點解你會覺得係廟咧？ 哦。啲人嚟求神， 佢啲嘢都有啲迷信啊嘛，即系我帮你讲前程啊嗰啲咁样咧，最多人入庙咧就系求神，就系想问将来发生咩事噶嘛，庙外面啦，我估。 嗱，佢咁样嘅，佢话通常咧，佢都系去啲农村嘅地方买刀多嘅，点解咧？系因为咧，学你话斋迷信啊嘛，同埋嗰啲农村嘅人咧，教育程度比较低咧，比较易上当嘅咁样。 系咩？ 系啦，咁但系其实又得意，因为咧，即系佢话预言嗰即系嗰啲。预言咧几日嘅啫嘛，可能有啲长有啲短啦。咁分分钟佢用佢几倍嘅价钱，你去收翻钱，所以佢其实从中咧都系会有啲噏氹氹嘅嘢咯。咁样虽然有神秘，虽然佢真系有时噏中嘅，咁所以咪俾啲人觉得哇，佢真系好准咁样，所以先觉得呢个工作好神秘。 喂，但 系啲人又信。 我想话咧，你有冇揾到资料系话现代赊刀人啊？ 現代都有， 係 你講乜嘢？ 佢有人整 邊度啊？大陸啊？ 大陸喎，佢有人整理過咧赊刀人嘅現代預言咧。我見到佢最早嘅年份咧，起碼去到2011年嘅喎。 2011年 係啊， 仲有赊刀人。 佢話佢一樣係做緊呢樣嘢咯，但係佢有人仲整理咗赊刀人嘅預言咧，包括就話譬如話大年咧，等佢嘅房價咧漲到咧1000蚊一尺咧。唔係一尺啊，即係1000蚊一平咧，佢就會揾佢嚟收錢啦。去到第二個咧，就話啦，如果你人工咧，每個月可以賺到600-700蚊咧，我又揾你收錢啦。全部都而家都仲有呢啲 喎。我講緊由古代嘅喎，呢個赊刀人嘅足跡。 因為我撳出嚟咧，佢就話咧，有人將赊刀人各地預言做咗整理咧，就會有而家呢樣嘢咯。 都有人中咯，叫做。 好搞笑喎，真係。 嗱，佢真係會之後事後上門係收翻你個刀數嘅，即係講緊究竟收幾多錢，就任佢自己講噶啦，嗰個幾倍價錢咁樣。 哇！ 啊，估唔到2011年都有喎，喂，咁即係話嗰啲人而家呃錢咯， 點 解 呃錢啊？而家可能都係真㗎。 因为以前嗰啲系话咧，即系专系氹嗰啲农村嗰啲人咧，话容易上吊，因为佢哋比较迷信啊嘛，唔识嘢啊嘛。 唔系佢而家都系做预言噶，佢唔使钱噶，你攞1蚊买走把刀，佢同你讲话嗱，如果香港楼价咧升到咧即系50000蚊一尺咧，我嚟收钱啦，咁咪好咯。 哦，都系嘅，都啱嘅。 哇， 原来可以2011年都有呢个赊刀人嘅职业啊！ 系啊，真系估唔到。我哋再用心啲整理一下咧，我哋而家做呢个预言新闻之后，我哋翻嚟，如果我会唱歌嘅话。 就点咧？ 就唱歌啦！ 巴基斯坦自治政府反对同谴责协议，宣布即时召回驻阿联酋大使嘅抗议。控制加沙地带嘅哈马斯形容阿联酋嘅做法系向巴人嘅背后插刀。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92点，跌38点，成交金额5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1点，升19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09蚊，跌1蚊；美团点评223蚊，升11.6；阿里巴巴245.8，跌2.4；盈富基金25.88，跌2仙；中国铁塔1.45，升4仙；李宁31.4，升2.3；小米集团15.56，升3.6；中移动59蚊，冇起跌；友邦保险74.75，升4；安踏体育82.35，升2.3。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1，英镑10.12，瑞士法郎8.516，澳元5.537，加元5.86，新西兰元5.062，欧元9.1541，每百日元兑港元7.24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3点，升23点。港金现价报18,040蚊，升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13美元，卖出1,949.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中封路措施啦，咁就系荃湾大白田街，由于受到爆水管影响，去大龙街方向近住石梨圣约望天主教小学咧，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嘅。咁现时九巴路线包括31、35X 同埋935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咁啊，揸车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就系荃湾大白田街有爆水管啦，去大龙街方向近住石梨圣约望天主教小学唯一行车线封闭。另外全锦公路因为受到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影响，现时九巴51号巴士路线已经暂停行驶，就是受到较早前全锦公路的交通意外影响，现时九巴51号巴士路线已经暂停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都是车多，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方向中环，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一次受伤的经历啊。 咁咁啱中午跳嗰阵时候大雨，泡下泡下唔知道前面有个水潭，一跣低咧，手踭同埋个膝头哥咧损晒。 逢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 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就系新西兰嘅旺亚努尔河添。 你点知噶？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条河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后嘅风骚快活人啊，而家我哋又报个天气先。 系啊，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桂花田啊，喺屋企工作嘅系有啊黄耀祖， 冇错冇错。 Happy Friday 啊，我哋有风骚大点唱啊，欢迎大家咧，而家可以打1872388嚟点唱，我哋亦都会尽量读你嘅留言嘅。 系啊，好啊，咁我哋咧就读下而家有啲咩 facts 啊，或者留言先。Christine 咧一嚟就话啦。Hello, hello, hello, 你哋好啊，我係婆婆媽媽。婆婆呢就係我女嚟嘅。我想点唱俾呢佢喺应该係幼儿园嘅好朋友听啊。有啊贤仔啦、彤彤啦、林林啦、荷兰嘅 Jamie 啦、新加坡嘅阿月月啦。希望呢啲病菌呢就快啲走啦，我哋可以快啲见面，快啲学返啊，大家一齐加油啊咁样。 OK, 係啊。好，呢度呢有啊 Sandy 啊，佢话你哋好啊，听咗我哋节目呢好多好多好多年啦，仲未点唱过。佢话释逢今日正正系自己生日啦，佢祝佢生日快乐先。但系一啲都唔 开心。 但佢一啲都唔开心啊。 咩事啊？ 因为呢老公冇公开啦，一个人就要撑起成头。家啦，人工又唔多，佢真系好攰啊，同埋咧身心好攰，可以点啊？咁样 系啊，而家真系经济问题已经好取替咗咧嗰个疫情，因为疫情都好似慢慢回落啊。但經濟咧，佢就唔會話你疫情回落，佢即刻彈翻起噶嘛。 啱啊！ 所以呢個都真係好慘，我哋都即係大家諗下辦法，有冇計啦？互相幫助。 而家開始陸陸續續反映出嚟，之前都仲話捱得住、頂得住，係咪、 啊？ 但係而家啲限聚令啊，或者啲人少出街啊，都真係完全影響得好緊要啊！ 冇錯冇錯，係啊，我哋都知㗎。 明白啊，但係好無奈，唔知點樣幫到你、啊。 唔係可能咧，即係你睇下你會唔會有機會咧，多啲同人哋講下。譬如因为好得意嘅呢个世界呢，有啲人就收铺，有啲人就开铺。咁、可能总有机会呢，有第啲人呢，可能佢话喂唔系，可能我哋送外卖嘅需要多啲人呢，睇下会唔会搵得到大家互相联系帮助呢，呢啲资讯交流都好重要。可能你问下你啲 friend, 可能佢真係话你得唔可以留下间唔知咩 铺头 呢，可能请人呢顶住先呢，真係。係呀，我哋如果得闲望。 我自己都有做类似嘅嘢，因为呢即係譬如见到呢有啲时候呢可能有朋友係需要搵工。 互相介绍啦，真係。係呀。 係啦，可能我就收到一啲朋友见到佢哋可能喺面书度讲緊我嚟緊呢可能有一个 show 需要一啲即係唔係一个舞台劇嘅演出，可能是一个 event 嚟嘅啫。一个 event 佢需要一啲工作人员啊，或者各样嘢，我就会即刻问你介唔介意我 share 你个 post 啊？等喺我个平台嘅朋友，佢哋都见到有人搵緊人开工、啊，你哋有兴趣就自己联络啦。即系我觉得呢一啲嘅咩鸡仔媒人啊，其实咧喺呢一刻系唔介意 的。系我哋咁 啊，互相交换一啲资讯啦。我哋日后有机会咧，都睇下可唔可以帮大家咧，即系搵多啲呢啲资讯咧，大家互相帮助一下，好冇？ 究竟系边个行业喺呢？嘅时候原来需要大量嘅人， 冇错冇错，系啊，咁我哋希望大家坚持住先。 好，走走。 好，呢度咧有阿彪啊，阿彪 Lam 咧就话啦，风骚三宝你哋好啊，香港电台嘅听众，大家都好想点首咧，就系张卫健嗰首《身体健康》， 系啊，我呢条都有， 求人听啊。 系， 同埋咧，大家每日食住苹果睇嗰份报纸咧，咁病毒咧远离我，心情可以好好多噶。 系， 再加埋佢真系同全球人点唱，佢话香港。前线的医护人员你们加油啊，大家最重要身体健康的话。 OK, 好啦，阿飞 Chan, 不是 sorry, 第二个嚟嘅，阿 Fanny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都系想点唱身体健康啊！佢呢个疫情咧，真系令到咧好多全港嘅医护咧都好辛苦啊！希望疫情咧快啲走啊！大家都要努力加油，等各人咧过翻正常嘅生活，开开心心啊！咁啊，祝大家咧都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系啊，呢度咧就有个阿 Ken Wong 咧，佢就话啦，好想咧等到礼拜五啦，因为咧可以听到豪仔唱歌啦。佢话好想唱咧《爱的呼唤》，佢话甜甜咁中意呢只歌，为所有真香港人咧都舒服舒舒闷气打打气。佢话衷心祝我哋三个咧都身体健康咧，工作顺境。咁都几好啊！呢只歌一唱，起码直播室有个人都中意听，系咪先？ 系啊， 但系睇佢真心睇下边个唱嘅。 系咯系咯， 咗啦， 系咪啊？系咪啊？哦，你似乎你都想唱喎，系咯，系咯。 我快点唱啦，好多啊， 系啊。 我真系唱喎， 我系我知啊。Raymond 点唱啊？佢亦都个名好犀利噶，佢叫肥猪爸爸。佢今日咧要点唱俾佢个女女听啊？佢话。每日笑一笑，荷包就涨少少噶啦。 系、哎、好啊，好啊，呢句好啊。 系啊 ，Megan 阿女，你要努力读书啊，因为佢女女咧，终于入到啊心仪嘅大学嘅学系。 恭喜晒！ 咁点唱咧？真系恭喜佢啊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啊，祝咧佢女女喺个有自由理想嘅将来、啊。 系 系啊，肥猪爸爸送俾你嘅呢首歌。 好啊，好啊，好啊，好，继续啦。 好啦，阿欣咧就话啦，想点唱俾啊心爱嘅妈妈听，又祝佢咧，因为咧喺护老院啊，希望佢啲身体健康出入平安，仲有一样嘢咧，平时好少读嘅，吞烟畅顺啊，系、 哦、 啊，因为咧知老人家咧系啊，食嘢都比较论尽啊，笑口常开，希望咧尽早咧可以控制疫情嘅人都身体健康啊，平安喜乐，多谢三哥。 好啦，咁啊威拼咧就话啦，我要点唱俾我个儿生阿豪仔啊，佢8月18号咧踏入，你谂住佢订话点唱俾儿生仔听，佢应该几多岁啊，豪仔？ 60岁， 我头先即系嗱，好正常。我谂住点俾儿生个豪仔听，咁应该系咪嗰啲即系譬如10岁咁上下啦？真系犀利啊！即将踏入四字头啊！ 哦，都咁都系儿生仔啊， 个豪仔噶嘛， 我都啱啊！你谂下。你啲屋企人都仲係當你小朋友 嗌叫 你細個嗰陣時嗰個 拎， 我都 係 㗎， 都啱㗎，都啱㗎。 我啲屋企人仲係叫緊我碟字嘅， 係你仲係 做到啊嘛？ 做咗啊？做咗 啊？ 做咗？ 做唔做啊？佢問你做咗表哥㗎？ 佢問你做唔做啊？ 請解釋， 係啊， 請解釋 啦， 請解釋。 洗碗 你做唔做啊？ 點解唔叫洗唔洗啊？ 或者满唔满啦？ 系啊，点解要讲做唔做啊？ 系佢叫做唔做啊？ 系因为佢做家务啊嘛，嗰啲叫做系啦，你啱嘅真啊。咁佢就话咧，即将踏入四字头嘅生日啊，佢话可唔可以请咧主音啊？ 边有主音啊？ 佢写住主音豪仔唱生日歌啊？ 点啊？ 我觉得好开心啊！系啊，佢可能佢嘅意思系佢话主要走音。就叫做主音咁样，系咯， 系咯，做得好， 主要走音啊嘛， 好明白事理喎， 系啦，起我个人就灵活性好大嘅，真系，我虽然我推咗荷里活几个唱片啫，系咪先？咁我哋祝生日快乐啦，希望我哋踢走晒呢个所有病毒嘅，咁我哋而家要唱俾你听啦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浩仔，由浩仔唱俾浩仔， 生日快乐， 天啊，你个名个音都唱错咗啊， 咩啊？由浩仔唱俾浩仔嘛， 系咯。 你真系叫浩仔咩？ 边个浩仔啊？ 阿儿生仔叫浩仔 系啊， 浩仔定豪仔啊？ 豪仔啊，我系豪仔啊嘛。 咁咪系咯，你唱歌个音咪唔啱咯。 你唱多次听啊，嗰句点唱好啊？ 你嗰句你拣啊，将浩仔垫被浩仔啊， 咪啱咯。 变咗。 Eric 咧就话啦，早晨啊，阿田豪仔阿祖，佢话第三波疫情咧真系好死啊，搞到咧呢个八月犹如死城啊，佢系揸的士嘅，个生意咧佢话冇啊，真系都要挨住做啊。每一日咧都系度日如年，佢话想点首歌咧俾自己激励下、哦， 系啊， 好、啊、明白噶， 辛苦啊，真系每一天， 即系又冇工做，又冇工开，有工开又冇钱赚， 系啊， 唉，好惨啊！喺呢度咧有 Angel 啊，佢就话咧瞻仰三宝，记唔记得我啊？上次咧我都系咁样称呼你哋噶，我叫做 Angel 啊，今日咧就特别想点唱俾佢好多年嘅老友，好劲啊！佢就系 Angel 天使啦，佢、老友咧叫 Eagle 啊，飞鹰啊， 系 啊，系啦，因为咧，佢中学时代咧短跑好似鹰咁快啊！ 哦，认住呢只鹰系啦， 系啦， 阿飞英哥啊，下个礼拜一咧，阿飞英咧就生日啦吓，喺度麻烦晒三位咧，大声同佢讲一声生日快乐，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啊！佢话期待疫情完咗之后咧，大家可以再相聚，倾下啲美食，倾下偈咁话。 好啊，我哋点俾飞英哥，梗系要听呢只啦，系咪？英雄好汉系啦，全部都要英 英之 焕发，噔噔噔，仲有咩系英字头噶？ 英 哥啊！ 谂到， 应该今天应该很高兴。 OK， 好啦，呢度咧有阿飞就佢话咧，靓妈田啊，歌王好。 佢个第一个系问题嚟噶，佢话靓妈田咁样。 系，跟住佢歌王喎、 哦。歌王好系一个肯定句嚟嘅。 系啦，高大祖。 高大祖系一个大话嚟噶，系啦。 我认同。 佢都叫大咯，高大祖系话大话。 咁我又用翻反推理咧，如果最后尾高大祖咧系反话嘅话，咁即系前面嗰两个都系反话啦。 梗系唔系啦，头先我咪分开咗咯。 有起承转合嘅。 靓妈田咧系一个问号嚟噶嘛？靓妈问号。 你解读啫嘛，而家。 咁梗系啦。 解读就错嘅。 佢解读读啊好啊，咪杀晒嗰啲菌佢啊！咁你系咪想点唱小凤姐嘅《风雨同路》俾香港人听啦？仲有俾阿黎生听嘅，佢、 okay、 一定会撑你嘅，加油啊！咁样 系啊，呢度咧有个萧英 lam 咧，佢话啦，好想听咧王菲呢只歌啊！我知道咧你咁中意霆锋，你一定唔会托我手争嘅，梗系啦。仲要呢只歌咧，我都觉得好多人都想听嘅。佢好想听王菲嘅《约定》啊！咁啊，佢话想点俾阿 Nathan 仔听，咁啊，我哋一齐加油啦吓！系啊，而家我哋听一听王菲版，原本都系佢唱嘅《约定》啊。 但我好乖噶，我一粒音我都冇加入去，谂住一齐唱噶。 因为你冇咁嘅时间啊嘛，只系咁啫。 唔系，我平时都同佢合唱噶啦。 系，你心里面唱咗咯，系咪？你当你自己停风上身。 系啦，我哋不如下次做个系列停课不停风咁样得唔得？ 我台风啊！好啦，继续点唱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嚟打电话嚟点唱啦。 Okay. 今日木桥咧就话你哋好啊，佢话大家好啊，好想热闹一下，学下点唱。 你哋弹琴，你热闹啊嘛？你要嘛？ 佢话好想热闹一下，学下点唱啊，咁样。佢祝愿咧世界和平啦，疫情早退咧，自由万岁啦，想点唱只歌咧系奇妙嘅约会。咁啊， 奇妙的约会系咪即系嗰只？ 巨人三重唱 系咯，系呢个都啱晒啦。我哋有少播过啦，已经系 啊。OK， 好，我呢度咧有 Sarah Tan 啊，佢咧就话咧犀利啦。佢话豪哥哥、祖哥哥、田姐姐，你哋好啊！我个名叫做耀祖啊。 哇，咁啱嘅。 3岁生日啊！ 好嘢， 可唔可以唱生日歌俾我听啊？因为我一听到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咧就会摇尾噶啦。 哦，原来系咁样啊！ 系啊。阿耀祖是隻狗嚟噶，阿Sarah 是有俾相我哋睇噶， 系你自己讲啦，耀祖是隻狗啊， 系咯，唔系咁耀祖真系隻狗个名嚟噶嘛？ 因为Sarah 佢有俾相我哋睇，就系嗰隻狗啊，佢同我同名啊，我只狗同名啊， 系咪暗恋嚟啊？所以佢每日都可能，我每日都揽住耀祖，我每日都同阿耀祖呵呵。一齐瞓觉， 麻烦啦，你哋唔明噶啦， 系咯，系喂，咁交俾你啦。耀祖系耀祖系咩品种嚟噶？ 我唔，我佢有相，但我唔识分啊。 大定细啊？ 细嘅， 细就衬你啦。 又唔系北京狗嗰类嗰啲， 总之就系你啦。 佢俾我哋嗰张相咧，佢要戴到个 拥抱你入怀啊， 添咁样噶。 系喎，佢有冇着衫嗰张相？ 有颈巾咯， 有颈 巾。 哎呀，男仔定女仔啊？耀祖有冇啊？ 耀祖啊嘛，咁点会女仔啊？ 咁你来弟都得噶嘛？来弟系男定女啊？你耀祖可以唔系啊嘛？系咪先？我冇错， 系咪我赞你啊？又， 梗系我见佢反咗白眼，佢未讲完嘅耀祖都未唱， 我就叫佢继续点唱咯。 总之我哋一定要咧， 你唱只生日歌俾耀祖听啦，耀祖。 好啦，咁我就唱埋俾阿 Carol 听啦，因为 Carol 咧都指定要早早唱生日歌啊，俾咧佢听，因为咧琴日咧就佢嘅新历生日嚟噶， 生日快乐！ 一二三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哇哇！ 呢、这个就是我哋嘅巨人三重唱， 唔系我窝紧你，做咩唔唱埋落去啊？喂，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Joe and Carol， 哇哇哇哇哇哇哇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啦，呢度都有 Debbie 咧，都系话啦，8月20号系佢姐姐阿 May 嘅生日啦，都想我哋唱首生日歌，预祝阿 Ma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生活每一天咧都系开开心心嘅。 系啊，呢度有个阿 Mali 妈，佢咧就话。 妈咪妈咪空啊， 系啊，妈咪妈佢话咧，听日咧就我三家姐何太啦，佢阿玉芝嘅旧历生日啊，咁咧佢登录啦，咁咧我哋咁多个咧，跟住电脑就显示唔到啲字啦。 咁都祝佢登录生日快乐， 我哋咁多 个， 我帮你作埋落去，我哋咁多个咧都好开心啊，青春常驻，希望玉芝你生日快乐啦，希望你哋三位咧都祝阿玉芝旧历生日咧开开心心啦。 好啦， 一定系呢啲。 之后事如何？ 且听现在唱歌。 想改人哋花名噶， 冇改花名啊，玉芝啊嘛， 系咯。 好，我呢度有咪妈，咪妈咧就话咧，喂，8月10号咧系二家姐个女敏霞生日，8月13号咧就系细佬个仔俊佳生日，而9月1号就系我个女啊，阿咪妈个女 Sammy 嘅生日啦。喺度咧就想祝大家都要健健康康，生日快乐，同埋疫情快啲走啊，唔好翻嚟啊。 啱啊，阿 Ken 咧就话。你哋好啊！上次第一次点唱咧冇读到，希望今次读到啦 ，Ken 系啊，而家读紧啊，佢想点唱俾佢表妹 Fion 同埋佢表妹夫啊，谦谦声啊听啊，佢话9月咧佢哋结婚啊，预祝佢哋咧 to be kind to each other and。Love each other， 佢话多谢晒、 啊。好啊，好啊，整个接吻声先，啜咁样啫。好啦，Terry 咧，佢就话啦，早晨啊，三位，风水三宝啊，佢话听咗你哋咧，唔系好多年，不过咧2年左右嘅时间啦，佢 feel 到我哋 系点啊，好有 heart， 系一个正气嘅台啊。 Oh, thank you。 系啊，可能主要都系因为我成日有唱歌，佢真系觉得我哋好正气。 请问 我真系唔会讲嘢噶，我而家够唔够正气啊？咁样 唔系，我有正能量，同埋我够长气，够够声， 系啦，系短射嚟嘅。 系啦，跟住佢就话：，诶、哎，佢觉得香港咧，因为好似变咗啦，想咧快啲变翻好噶嘛， 系 啊，好多病啊，咩都有啊嘛。咁佢话咧，好多唔同嘅传媒机构咧，大家都要加油啊！港台啦、苹果啦，大家都要变翻好啊，唔想再继续差落去啦，咁样。佢话咧，佢今年原来25岁啫，佢话咧，由于而家咧，佢都会决定咗咧买翻报纸啦，咁样。 哦 okay、 因为25岁其实正常真系唔会买报纸嘅、嗯，我估嗰个年纪。咁、 okay、 啊，总之咧，嗱，又系最尾一句，假使世界跟住出唔到啦，系、 嗯、 啦、 okay ， 电脑问题又显示唔晒啦。 我读多个啦，好唔好？ 好啦 ，Patrick 咧就话嘅，佢想点唱俾阿叶浩然听啊，佢话你大个仔噶啦，要识得分对错噶啦吓，有时唔好盲目去支持政府，政府做错咗咧，就系、是、你都要话俾佢知嘅，唔好话明明做错都要话到佢啱咁话。 OK， 好啦，嗱，咁啊，电话号码1-7-2-3-8-8-1-7-2-3-8-8啦，我哋咧听完12:30新闻之后咧，继续听你电话同埋点唱噶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40多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69宗确诊个案，累计4312宗，至今一共有66名确诊患者离世。對於有建議推出香港版健康碼，市民可以用來到食肆、商場等消費，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建議不太適用。他表示，健康碼是在疫情穩定時通關的臨時措施，證明沒有確診下過境時用，並非用作消費。他認為本港每日的確診數字維持雙位數，很多來源不明，不適宜用來挽救經濟。專家小組亦都沒有討論過。專科醫生曾其恩就質疑健康碼有效期14日太長，應該縮短至5至7日，而且自行常地提高檢測量，對高危群組、對需要接觸大量人群的行業較為有用。另外，許樹昌認為即使疫情穩定，政府亦要小心控制食肆人數，例如逐步放寬晚市人數以及晚市堂食時間，方便翻夜班的市民。有專科醫生認為市民不用太擔心有凍肉表面對新型肺炎病毒呈陽性的問題。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曾其恩在本台千禧年代說，市民只要到街市購買冷凍食品之後清潔雙手，以及將食品煮熟就能夠消滅病毒。另外他提到，研究顯示新型肺炎病毒在攝氏4度以下可以存活2周，能夠黏附在急凍食品上由外地進口到本港。深圳早前檢驗巴西進口的急凍雞翼表面樣本帶有新型冠狀病毒。本港食安中心說，香港沒有出售有關批次雞翼，已經即時暫停辦理有關廠房的禽肉進口許可證申請，並會加強抽檢巴西冷藏雞肉。一名男子上星期六在油麻地一个公园被发现死亡，警方最初列作尸体发现案，但警方调查之后拘捕两人，怀疑涉及金钱纠纷，将落案控告他们谋杀，听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军装警员上星期六朝早巡经公园时，发现死者坐在长凳上没有反应，其后证实死亡。法医前日解剖时发现死者身上3条肋骨有骨裂，脾脏爆裂以及有严重内出血。警方說，經調查之後，懷疑兩名分別24和26歲的男子曾經在砵蘭街一個單位對死者拳打腳踢，死者爬窗逃離單位，但8小時之後懷疑因為內出血死亡。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東南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酷熱，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183点，跌46点，成交金额54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1点，升19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09蚊，跌1蚊；美团点评223蚊，升11.6。 阿里巴巴245.2跌3元，盈富基金25.88跌2仙，中国铁塔1.46升5仙，李宁31.5升2.4，小米集团15.52升3.2，中移动58.9跌1元，安踏体育82.25升2.2，友邦保险74.7升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6.9，瑞士法郎0.91，加元1.322，人民币6.948，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13,276，升26。港金现价报18,040，升2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41美元，卖出1,950.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atherine， 是一个幼稚园老师，希望香港医护人员俾心机撑下去，我哋都一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劲功劲功劲功！ 风骚快活人好似高铁列车。 我桂花田咧就好似列车咁，容量够大，够宽敞。 我曾志豪就好似列车咁样，速度够快，转速高。 我黄耀祖就好似列车咁样，一样咁长啊。 阿祖啊，如果香港嗰段咧，好似系最短噶。 咁你系咪笑紧我啊？ 风骚快活人列车，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出。 呼呼，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翻到嚟继续风骚快活人啦，12:30之后咧，而家已经去到37分咁上下啦吓。 系，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电话里面嗰个有黄耀祖。 另外啊，1872388亦都欢迎大家打电话俾我哋啊 ，Happy Friday 可以大点唱噶嘛，系咪？ 系 ，OK， 好，我继续点唱，因为都好多啊吓。咁啊，嘉明咧就话啦，风骚三宝你哋好啊，佢师傅咧早排咧因为交通意外受咗伤啊，佢而家心情咧。好低落啊！希望咧可以点首身体健康咧，俾佢听啊！祝佢好早日康复啦，重拾自信，麻烦晒咁样。咁啊 ，Carol 咧就系话啦，咁啊，你哋好啊！咁佢想点唱卢冠廷嘅《爱是这样甜》，俾嚟紧咧16号注册结婚嘅好朋友啊，黄建文先生同埋吕彩叶小姐，咁啊祝福佢哋咧，希望佢哋新婚之喜啦，结婚之喜啦，永结同心啦，白头偕老嘅。 期望每朝早 起身一。吻红的点， 我是这样甜。好啦，到你啦，黄耀祖。 阿 Joe 咧又点唱啊？佢就系话咧，系啦，阿 Joe Cat 啊，佢叫做。佢话呢一年咧，大家都真系过得唔容易啊。未来嘅路咧，亦都唔一定会平坦。不过放弃就一定会输啊。佢喺度同大家讲咧，话不如大家都一齐咬紧牙关行落去啦。祝福所有真香港人啊！我都系觉得好好啊，大家都真系要努力，千祈唔好放弃啊吓。 系啊，好啦，呢度有个阿拉开宁咧，佢就话啦：风骚三宝你好啊，我要点唱俾妈妈听啊？点解咧？ 唉，上个月咧陪住我妈妈16年嘅窝窝咧，阿 Jack 咧就心脏病发，突然间走咗啊！妈妈好伤心啊，每次谂起都喊。佢咧就想同妈妈讲啦，佢话妈妈，猪猪咪，佢话咧即系应该系佢妈妈应该咁叫啦。佢话猪猪咪啊 ，Jack 咧呢16年咧有我哋咧一直都好幸福噶啦，我哋可以陪佢咧去到最后一刻咧都总算系冇遗憾噶。虽然咧佢离开咗，但佢永远喺我哋心里边噶。Jack 咧同我一样都会永远咁爱你啊，咁样。嗯，我谂咧就其他我唔识讲啦。 真系好明白 呢句已经说明一切啦。系啊，应该就无论系妈咪啦，定系阿拉浩玲咧，我谂佢哋都好唔开心，不过亦都要继续咧就坚持落去嘅。大家 即系正面睇头先佢咁嘅鼓励法咧，即系去支持佢咧，话、其实佢呢十六年 喺心里边， 系咪喺心里边啦？同埋呢16年都觉得好开心啦，所以佢嘅离世就唔使系唔舍得嘅，但系唔使太过伤心咯。 系啊， 好， 继续读其他啲唱。 好啦，呢度咧， 加油加油。 系啦，阿 Bowling Chill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我听咗《风骚快活人》啦。 好多年噶啦， 多到啊，又话天地一日加入风骚开始听， 即系都系做女到生女咯。其实真系， 系啊， 你睇阿片几犀利，佢冇吓走到我哋嘅听众， 冇啊冇啊冇啊，系啊 ，keep 得几好啊，你都 吸引咗一个新嘅，我听咗2年嘅25岁年轻人啊， 系喎 系啊 ，OK， 咁咧佢觉得咧啊系多谢客气说话啦吓，佢又想点唱咧阿谢安琪嗰首啊鸡蛋糕肠俾全香港嘅人听啦，我哋香港电台嘅全体工作人员听啦，特别我哋三个啦，全港嘅医护人员啦，佢话 TVB 嘅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听。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同埋早日抗疫成功。 好， 好呢度有 Maggie 啊 ，Maggie 就话：喂，点唱啊？我要点唱俾阿肥田听。 咩？ 不过肥田咧唔系话你，佢、 啊、 系个朋友啊，佢叫田佩文啊。 好啊， 因为佢个昵称就系叫肥田嘅。 都几开心啊！ 系啊，祝阿肥田生日快乐，一日比一日重磅。你哋觉唔觉得咧？每一个你哋朋友嘅群组里面咧，梗有一个人咧。是个名字是同个肥字 有啊有啊有啊，我都有一个朋友啊，佢叫肥 Mark 咯。 你叫肥 Mark， 我有个朋友叫肥仔。 肥仔我就咁肥仔，好冇诚意啊，叫肥仔嗰啲，应该多翻个 就 喺 我边。到大读书就开始叫佢喂肥仔肥仔，跟住到而家都系叫佢肥仔。 咁有冇一个 舅父系肥舅父咯？ 咁有冇个群组一定有个肥妹咁样噶？ 肥妹又冇喎， 你唔识阿田唔够耐咩？而家系咯， 我唔系叫佢肥妹噶嘛， 咁啊系， 师奶 系咯。好啦，呢度仲有一个咧，就系阿 Jenny 啊，佢就话咧，我听咗《风骚》20几年噶啦， 哦，多谢， 第一次点唱， 系、哎、 啊，系啊，佢话咧，我妈妈咧就叫吴太啊，佢咧就91岁，咁咧就10月生日噶，话系1929年出世噶吓，咁啊住喺澳门好耐噶啦。佢咧身體仲好過我啊！每日咧都會去酒店度飲茶啦，即係聽心機睇電視啦。平時 好有型啊！你聽我頭先講咩啊？ 係啊， 酒 店飲 茶， 係啊， 好 即係阿祖啲 friend 嚟噶，去嗰度 high tea 啦咁樣。 我未同佢飲茶嗰啲朝頭早， 所以跟住佢咪唔再飲咯，驚咗嚟佢話。佢話咧每個月咧 疫情啫係嘛？ 係啊，冇錯。佢話佢哋本來每個月咧即係佢哋港澳兩地都會成日見面嘅，但係而家因為疫情就唔嚟得啦。我哋冇見成幾耐啊？7个月啦。咁咧，佢不停鼓励我咧，要加油咧，样样都要小心。期待10月生日嘅时候咧，可以就坐船过去啦。佢话咧，我要点唱歌仔，等佢听下先。佢话有好多只噶，唔知你哋咧会唔会每一只都识唱咧？咁样包括有咩咧？包括有寒冷雨，清风吹飞水若柳，鞋踏破路湿透。呢首咩歌？咩歌？ 一排， 系 一排咯。 石头机，好，仲有第二首，佢想听两首。 嚟嚟嚟， 因此旧梦八岁记，冇错， 我估到啦，你唔使唱。 系啊系啊，佢话你哋中意啦，几时唱就唱啦。仲同埋佢话咧，系所有陈百强嘅歌都得。 OK， 所有陈百强嘅得。 OK， 你快啲即刻唱一首啦。 心中想你，如今想你，我哋 决定你。好啦，好唱完，系好继续。 好烦啊！我觉得我哋三位一齐唱。我阿 mon 咧，佢话你哋好。哇！想点唱？佢话多谢我哋带咗咁多欢笑正能量俾佢哋。今日咧特别想点唱俾咧，因为疫情 系 而过咗新嘅朋友，今日疫情咧就咗好多人啦。佢话咧，唔理佢哋咩国籍都好咧，都希望佢哋咧都一路好走咯。 要啊，真系系啊。 同埋希望大家咧真系顶住撑住啊，真系唔好出咁多街啦，真系，因为疫情真系太多太多喺香港啦。 而家就好啲啦，头先听到新闻，可能今日咧个数字又会再比琴日进一步下降咧。咁我哋 keep 住唔好松懈嘅。不过咧，我谂而家我哋要播呢只歌咧，都系大家好耐都冇试过啦。 咩啊？ 因为呢只歌咧。个名叫做喝淡茶，唔知道我哋几时仲可以即系正正常常、高高兴兴咁样咧， 静静地坐落嚟喝淡茶， 喺茶楼度喝淡茶咧吓。唱歌朋友系庄静啊，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跟住就会接听你电话。 若有苦恼喝淡茶，若有心事喝淡茶，若有郁结喝淡茶，若要想嘢喝淡茶，若要释放喝淡茶，若要唞下喝淡茶，翻工做嘢好做到喊，攰到散，我想一切可以放慢。点解世界咁多困难？点解世界咁多嘢烦？这个世界我看不惯，忙里偷闲，偷下你咪话懒。放慢过，快活过，十五七秒嘅时间，饮啖功夫茶，继续叹。 放下重负去找到这宁静，带着内敛心感应这生命。世俗老是拒话要去适应，你咪适应。若有苦恼喝淡茶，若有心事喝淡茶， 快活过； 若有郁结喝淡茶， 放慢过，快活过，饮啖功夫茶，继续叹。 若要谂嘢喝淡茶， 放慢过； 若要释放喝淡茶， 快活过； 若要唞下喝淡茶， 放慢过，快活过，饮啖功夫茶，继续叹。饮啖功夫茶，继续叹。饮啖功夫茶，继续叹。饮啖功夫茶，继续叹。饮啖功夫茶，继续叹。 庄静啊，好耐冇听佢朋友唱歌啦吓，喝啖茶啊嘛，我觉得个歌词 都。 系啊，啱晒大家。系啦、啊，若有郁结喝淡茶。 啊，你 讲若有得喝淡茶，我好容易想咯、 啊。嗱、 啊，我哋即系行家，我哋自己呢啲咧。 咩行家？你系咩行啊？吓，单行定双行啊？ 三行啊，佢系。 系咯。 寿司行家。 哎呀，啲行家好容易进入咗个嗰个节奏里边咁啊！真系。 冇人同你行家。 若有郁结喝淡茶。 又真系几容易上 手。系啊，好上手。 讲咧，我头先你哋两个冇播，我即系我哋三个喺播嘅。 你偷听到我哋讲电话啊嘛？ 我偷听晒你哋两个讲嘅嘢嘅内容，冇养分到一个点咧，我都唔知点样形容啊！ 做咩啫？下下都冇养分，好攰噶个人。 我哋呢啲， 我都有一个，我真系笑咗出嚟嘅， 系咩啊？ 我又搭嘴嘅，你哋听唔到？唔知阿豪仔讲咗啲乜嘢？阿田话：你信唔信我表你帮我咩？戴咗口罩， 你冷静啲，你讲得。 唔 好嘴啫，系咯，做咩事啊？ 我好冷静，你小心啲。 跟住你搭嘴系咩啊？ 我唔记得搭啲，我都系笑啦咁样咯。你哋喺度讲啊，庄正出歌。 你呢段有几有养分呢？你同我哋 recap 翻呢段有几有养分 呢？我想讲，我哋三个真系注定要一齐做节目，系啊，冇养分之王嚟噶。 你傻咗？听下听众电话先，1872388。Hello， 你系边个？ 喂，我姓陈噶， 陈小姐你好，风吹快活人， 大家好， 系啊， 你好， 系你好，系 hello， 身体健康， 好啊好啊，大家咁话，系啊，你有咩想点唱啊？ 我想点唱俾我大家姐听。 系 啊，我同细妹两个，大家姐今年70岁大生日。 啊，生日快乐啊！ 星期六系正日嚟嘅。 系。咁但系限聚令喎，咁冇得出去食饭喎。 系啊，冇得出去啊，谂住想过去家姐喺黄大仙住嘅，都过唔到去啊。 哦，咁啊系啊，安全啲系咪啊？叫做 打个电话麻烦你哋点唱。 佢有冇听噶？佢有冇听我哋？ 有啊，我日日都听噶。 我咪佢啊，家姐，大家姐啊。 大家姐，大家姐有时都有开噶， 系啊，咁啊， 佢都喺屋企，佢都喺屋企噶，系好少落街， 好啊， 系啦，同阿细妹两个都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嗯， 好啊， 最紧要就身体健康， 系啦，你啲仔女啊、孙啊，个个都健康。 O、okay, K， 好， 好，多谢晒你哋， 多谢你，你都要保重啊， 你哋， 好唔 好？愿主祝地球上每个人都平安健康。 好， 多谢你， 大家咁话，多谢你， 好，包括你哋香港电台所有嘅人， 好，多谢晒，多谢晒，拜拜，拜拜。我头先听到呢把声，我觉得咧系啊，好感恩啦。跟住你觉得咧，好似好慈祥啊，直情系就算见唔到样，你都觉得咧佢系一个笑容满面嘅，即系听众嚟嘅， 系啊， 系啊，非常好啫，系啦。好，我哋再听下位听众电话啦。Hello， 你系边个？洪小姐。 喂， 系咪洪小姐啊？ 冯啊， 哦，冯小姐，系啊，你好， 唔好介意，我哋嘅节目主持人系咁嘅， 系啊， 系啊，系啊，成日俾拍档闹得多咧，耳仔有啲撞聋啊，而家真系。 冯小姐你好， 系啊，冯小姐， 系唔紧要，系我今日想转账咧，我星期一单日， 系， 哦，生日快乐，冯小姐，嗯， 多谢多谢，咁仲有咧，我其他两个好朋友咧都生日噶，咁一个咧就系8月10号嘅 Tracy 啦。咁另外一個就係8月24号嘅Charlene， 係 咁我哋咧係合稱係3T嘅三 T 組合， 咁正 3T組合， 三 T 啊， 三 T 組合，三 T 係啦 T 啊 T 係 啦 T， 我以為你哋3T組合， 係啊係啊， 高今日 點講？然後咧有 Chase 啦，同埋啊。Charlene Choi 咁样咯， 我唔怪知道嗰度，我 Charlene 冇理由个 T 噶咁样， 系 啦， 系啦， 好啊 ，Charlene Choi， 你第三位都系八月生日啦，系咪啊？ 系啊，佢一个8月10号，一个8月17，一个8月24。 哦，咁你哋有冇中过3T 啊？ 反我哋唔赌钱噶， 咁啊怪啦， 系啊，好啊，做得好。 如果你话你有嘅话咧，阿祖就跟你买噶啦，谂住话同你买 三。又唔好咁讲，大家参详下啦， 咁你哋而家有仲有冇成日出到嚟玩啊？ 冇啦， 系 都系倾电话咯，同埋视像咯。 哎呀，咁你打唔打牌噶？ 都话唔赌 钱，都唔赌钱咯。 你听下你讲嘢得唔得啊？ 佢打牌唔一定系赌钱，你听人哋讲先，你打唔打牌噶？ 唔系啊，我少啦。疫情期间咪同啲仔玩下咁样。 嗱，你睇下佢几腼腆啦，都打两手嘅。 你死都俾你触动咗，可能佢老公唔知啊。 我哋细仔之前咧打过黎平课不停学嗰个答问题噶。 系啊，咁开心啊！ 佢答咩问题啊？ 数学题啦，肯定。 你我谂你哋会记得就系咧，问动物嘅声音，咁佢就答老虎， 系 咁然后咧佢就话点解咧？因为咧佢话似佢噗噗紧嘅声音啊！ 哦，好似系啊，我有啲印象啊，有啲印象系啊。佢最近个噗噗声音有冇进化到啊？ 有冇清晰咗？ 有冇入佢个噗噗嘅声音有冇唔同到啊？而家？ 我唔知喎， 点答你啊？人哋真系 答啊！ 佢又老虎，佢又 咁 Google 嘅声音有冇唔同咗啊？曾志豪，你答啦，咁我问下 我 啊， 咪有咯，系咯，可能佢变咗第二只猛兽咧。而家 Google 嘅时候声音真系好啦，多谢你啊，三 T， 系啊 ，thank you， 多谢 晒，祝你哋生日快乐，拜拜。好啦，继续点唱吓。好啦，呢度咧真系咧有个佢叫 Popo 啊，唔系 Popo 啦 吓。 啊，好想点唱啊！阿萧萧咧就话啦，想点唱咧俾佢好朋友、好老友啊 Popo 听。佢话咧祝佢预产期啊，系下个星期一8月17号啊。咁、 wow. 啊，星期日咧就要咧准备咧入院，吓、啊、开刀生 B B 啦。咁啊，我要佢话喺度大气电波度咧支持同埋鼓励同埋祝福佢，预祝咧佢哋母子平安 ，B B 仔顺顺利。你出世啊！佢咧可唔可以大声讲 Popo， 我爱你， 我爱你， 支持你 ，Popo 天天都爱你， 支持你，唔使怕，我会为你祈祷，俾力量你嘅 ，Oh yeah，Oh yeah，Oh yeah， 好啦，好啦， 咁啊，预祝佢即系一切顺利啦。咁下个礼拜8月17日咧，亦都系啦。啊，我哋阿大哥啊，梁继章咧，佢生日啊，咁祝佢生日快乐， 好嘢，好嘢， 系啊，身体健康，长做长有。 嗱，1872388啦，我哋跟住翻嚟就会听你电话噶啦。 I know we're getting old, and the lines on our hands have changed, but you still look at me the same. Hey mom, guess what? You're really tough, and I know you did all you could just to make sure my life was good. Sorry for the fights and the tone of my voice.Sorry for the nights when I made the wrong choice. Life is flying by and it's hitting me now. I hope it's not, but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please come close.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you know. I don't wanna cry, I'm bad at goodbye.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then let's do the things we always do. Like go to the mall and buy some shoesI don't wanna cry, I'm bad at goodbye.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Hey dad, what's up? Miss you so much. Yeah, the shade of your hair has changed, but I look up to you the same. Taught me how to fish, taught me how to ride a bike, taught me how to love, how to treat a woman rightLife is flying by and it's hitting me now. I hope it's not, but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please come close.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you know. I don't wanna cry, I'm bad at goodbye.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then let's do the things we always do. Like go for a drive or watch the news. I don't wanna cry, I'm bad at goodbye.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Hey you, sit back, don't go so fast.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please come close.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you know. I don't wanna cryGoodbye.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 so let's do the things we always do. Or maybe we try something brand new. I don't wanna cry, I'm bad at goodbye. 嗱，呢一首系一首非常感人嘅作品嚟噶，我都系跟住个碟名去解释嘅啫。系啊 ，If this is last time 啊，咁啊，唱歌嘅朋友咧就 Lany 啊，咁 L A N Y 咧，原来就系由呢个洛杉矶 L A 咧同埋 New York 咧 N Y 两个字咧简写合拼而成噶，咁啊系送俾父母嘅。感人作品 系啊，真系好听。 系啊，如果呢个系最后一次嘅话咧，真系最后一个机会。我哋希望大家要多啲见面。 系 啊，咁我哋接翻我哋遥远嘅黄耀祖先。 Hello， 喺度噶，听住你哋讲嘢嘅。 你又听住我哋好有养分嘅对话。系啦，我哋再听埋呢个听众先，系吴生。Hello， 吴生。 喂，各位好。 你好， 吴生。 好。 Hello。 喂，我又系我长跑咗16年嗰个吴生啊！ 哦，系吴生， 嚟， 系啊系啊，但系 有啲咩想讲啊？ 可能今日有啲嘢要打气喎，系嘛？你嘅声音应该 系啊， 你请讲啦。 我妈妈咧喺上个月嘅18号就离开咗我哋啦。咁就听日就会举行呢个出殡仪式啊，嗰啲乜嘢系啦。咁好庆幸真係可以喺佢临走之前就俾咗杯茶佢飲。 係。 哦係我哋记得你上次都话想。係啊讲喺嫲嫲之前。咁情况点啊你觉得而家佢最后即係飲咗杯茶先㗎啦系咪都。 係啊係啊。 有冇啲咩说话佢嗰陣时好开心咁同你哋讲啊 佢。冇系咯，冇乜点讲嘢，但系都笑到好开心嘅。 嗯，计啦， 系啊。咁我哋成班而家都即系伤心过后都，都其实都好唔舍得呢个老人家。咁但系始终都99岁啦， 系知道。 都其实一早预咗心理准备噶啦。 同埋起码而家你会无憾啦，即系起码你觉得你最尾完成咗一个好紧要嘅一个愿望咁样。 系啊， 所以我谂呢个好紧要噶，佢一定会明白啊，即系知道大家有个一齐共处好开心嘅时间，呢一个系最紧要嘅。 咁而家呢个期间咧，搞白事咧，会唔会真系亦都会多咗一啲即系障碍噶？ 都唔系，我都其实都算快啦，因为上个月十八号走嘅，我妈妈，咁但系听日就已经可以即系出到殡啊，成嗰啲都 OK 咯，我觉得 就。OK OK， 咁啊更加快啲了埋件心事先咁样咯。 系啊， 系啊，咁你虽然妈妈走咗啦，你仲会唔会可能又想同你啲父母啊，或者再同妈妈啊，或者大家彼此再有啲咩说话想打气 啊？ 系 咯， 嫲嫲走咗，我知道大家都唔开心，咁但系始终都九十几岁，都算系一个少桑。咁唔开心过后咧，其实我哋都可以好积极咁样面对噶啦。咁想讲一样嘢啦，即系好人咧，就永离开咗个世界就名留青史；一啲唔好嘅人咧，就会遗臭万年。 Okay， 是啊，咁所以嫲嫲就会喺你哋心里边咧就活得好好嘅。 咁、 okay， 啊，多谢晒你先，林生，系啊，真系，系、 okay， 啊，系好难会割舍嘅。不过即系有阵时冇办法，命运好无奈嘅吓。 系啊，系、okay， 啊，咁好啦，我哋继续读多个点唱啦。Mandy 咧就话啦，八月十九号系佢阿仔啊，七岁生日啦。佢因为疫情关系咧，冇得同其他八月十九号嘅小朋友一齐庆祝，但系咧都喺度想点唱俾所有八月十九号生日嘅所有嘅朋友仔。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系啊，咁啊好多点唱未能读出啦、哎。不过咧，大家都系表达一个咧，好想香港快啲好翻嘅愿望嘅。希望啦，今日疫情又再少啲，我哋希望继续好多啲。 下个礼拜见， 拜 拜。 Bye bye bye bye